扮演受害者角色，虛偽地將伊朗常規軍事計劃視為對地區穩定的挑戰，並批評以色列在包括巴勒斯坦等中東地區的行為。加拿大天主教主教團承諾撥款$30,000支援在原住民寄宿學校受過壓迫的幸存者。主教團上星期就原住民寄宿學校系統壓迫原住民兒童的歷史正式道歉，承認天主教社群有成員在身體、心理、情緒、精神、文化和性方面犯下嚴重虐待行為，導致原住民的語言、文化和精神受壓迫。主教團發表聲明，表示會在5年內發放有關資金，支援加拿大各地有意義的項目，同時解決寄宿學校系統所造成的歷史和持續創傷。加拿大今年年中接連在原住民寄宿學校遺址發現大量遺骸，引起外界關注天主教社群過往對原住民的壓迫行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10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7点，升228点。成交金额2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3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4，升3.8；盈富基金25.08，升2.6；阿里巴巴148.2，升6.3；美团253.4，升5蚊；友邦保险86.55，跌2.5；融创中国15.44，升2.48；药明生物121.6，跌3毫；中国平安54.45，升0.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2，英镑10.66，瑞士法郎8.404，澳元5.666，加元6.165，新西兰元5.455，欧元9.0975，每百日元对港元7.0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71。日经平均指数报30,047点，跌192点。港金现价报16,24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56美元，卖出1,75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的中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在科学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科学园。较早前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住连德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的。就是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啦，近住将军澳道啦，即系啱啱连德道嗰个位啦，有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伟业街去油塘啦，开源道回旋处嗰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后少少近住顺业街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常怡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做咗风骚快活人，转极都唔会头晕。 咁老土嘅，你又翻返嚟啊？棒哥时代啊，你咪有病啊？ 中意啊？ 系你啦，又 系我梁继章， 我系周以强，马小强。 OK， 好，开始我哋三小时嘅节目噶啦吓，十点到一点钟。 今日一样咧，节目非常之丰富啊吓！一阵间嘅话，我哋会有漂流教室啦；翻后嘅时间嘅话，我哋会有乜都讨论区。今日会讲下就系，如果有时光机，你会翻返去边个年代呢？ 点解呢？系最挂住嗰阵，定系挂住嗰阵时嘅一个人？各有原因啦、啊。哇，好怀旧啊！ 咩嚟噶？ 我哋喺凉茶铺跳嗰阵先。 闇を裂きスーパーシティが舞い上がる TOKIO TOKIO が二人を抱いたまま TOKIO TOKIO が空を飛ぶ海に浮かんだ光の泡だとお前は言ってたね見つめていると死にそうだと加えタバコで涙を落とした TOKIO 優しい女が眠る街 记唔记得中文版叫咩名字啊？就叫做 XO， 可快尽食蛇我面外变轻佻， 系啦。夢を買う恋人に奇跡を生み出すスーパーシティ TOKIO 悲しい男が吠える街TOKIO 時をが星になる。 张健演绎的这首歌曲叫做 TOKIO， 中文版 H2O。 开始咗星期二风骚快活人。 TOKIO， 優しい女が眠る街。TOKIO， TOKIO が空を飛ぶ。TOKIO， TOKIO が二人を抱いたまま。TOKIO， TOKIO が空を飛ぶ。 十点十七分啊，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今日天晴，喺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天晴酷热，局部地区仲有骤雨添。 泽田研嘅歌咪叫泽田研一呢个，跟住个细佬叫泽田三咁样，系咪咁计？即系我谂有啲人咧，如果爸爸妈妈咧咁样编都几好啊。阿一过嚟，阿二过嚟，咁样系咪？使乜记咁多嘢啫？ 系啊，惊自己记错啊嘛，有时都系噶，系咪先？最好系咁样咧，一二三四。 系啦，譬如马小强呢个名记好咧，咁佢大哥叫大强啦，系咪？佢再细啲嗰啲叫微强啦，再细嗰啲叫吴强啦，系咪？ 又或者叫做纳米强。 纳米正， 今日叫纳米咩？最细噶咯， 系纳米强咯，系啊，马纳米强， 或者粒子强，几 好 咧， 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 紧要开 心，每次都有新名， 冇错。喂，今日喺讨论区咧，见到咧国内有个医院，啲人都觉得好奇怪嘅，需唔需要为咁样开一个部门咧？咁样，佢叫鱼刺啊，夜间鱼刺门诊。其实点解要强调夜鱼刺咧？就唔系去厕所啦，第一， 同埋都唔系食嗰啲鱼刺， 亦都唔系食嗰啲鱼刺。 我以为食鱼刺啊， 系啦，佢鱼刺就真系鱼嘅骨，系啦。点解佢要强调夜间？我系明嘅，因为我真系咧曾经经历过。 系， 我唔知道而家听紧呢一个节目嘅人 啊嘛。黑仔章其实嗰阵时 候，我佢个名系佢，我唔 明，我明，但系其实我都觉得你都经历过呢啲黑暗时代。 我 系 半黑半黑半黑， 半暗黑。 即系灰色地带，你 系我系灰强。 你唔系安全地带，你系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 我咧试过，因为夜晚咧，你唔觉得咩病唔舒服？有时夜晚系最彷徨嘅， 系啊，夜晚黑系最容易有事嘅， 冇错， 你觉唔觉得啊？所以其实就系夜晚黑嗰啲午夜凶铃，你系最惊。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 系 两三点嗰啲电话响，你都真系唔知。 你哋有冇试过夜晚有事啊？ 梗系有啦， 我梗系试过啦， 你会谂， 肚屙又试过。 哎呀，啱啱过咗，仲有时系过咗，啱啱医生通常八点啊，啱啱过咗，打去诶唔得啦，医生走啦。即系你嗰时咧，觉得哎呀， 彷徨 咯，好彷徨。 系啊， 所以我系明嘅，点解佢叫强就系夜间鱼刺诊疗咧，即系 咁。如果你咁讲法嚟嘅，夜间应该有好多都得噶。 系啊， 系咪啊？ 头痛 啊， 头痛。 嗰阵时候我哋肠胃炎，你话唔辛苦啊？ 骨折系啊，骨折 嗰啲冇啦，骨折嗰啲你应该要入去直播室。 入直播室搞咩咧？ 呢个 入直播室 咁 紧 急制，系冇错啦啊！但系咧，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有冇咁多人惨如痴啊？嗱，唔惨就未试过咧，就你唔会觉得呢样嘢几麻烦嘅。你哋有冇惨过？ 梗系有啦， 梗系有， 有 嗯，惨得严重咩？ 牙肉 系嘛？ 几日即系条脷咧？你会感觉呢？ 但你几日你都唔去处理佢， 搞唔到。 咁你梗系搞，你梗系搞唔到啦， 系啊，因为咧，佢又唔系太严重，我总系觉得佢会甩。 你觉得有一日佢自己会走？ 嗱，我又试过。 咁会嘅，佢死嘅，佢都会一会 都冇所谓， 离开佢身 体嘅。都冇，唔系我试过含住啲醋啊，因为我睇好多坊间嗰啲乜文物咧， 我 醋系啊， 又吞饭又剩啊嘛，嗰啲上一代成日讲呢啲，我土方唔得嘅。 你讲紧话食饭嗰只啃骨。但佢而家讲嘅嗰啲系惨骨，佢系吉咗落去，两样嘢嚟。 我觉得无论惨啃乜嘢都好啦，唔好试过啲方法啦。你真系搵个专，我唔觉得系。我個人覺得啫，你啃嚿飯落去咧，可能再推入啲，佢又唔落曬，你仲慘。因為咧，我上次 咁你一格一格嚟咯，食多一啖咯，再大啖，你唔會咁嘅咩？我會嘅喎， 一格， 我唔會咁快放棄嘅。 到佢落到個胃，可能你食咗兩個電飯煲嘅飯， 係啊，飆啊！ 就喺喉嚨，跟住喺下邊，跟住我咪再食多啖勁啲咯。 係啊，係 糯米飯有事啊，黐飯有事，乜飯 啊？糯米飯 咁你不如食只蟹落去啊，實得啦，好 唔我谂佢会食噶， 跟住要掹开只鞋出嚟，乜又要 饮水咧？饮水都会噶， 唔系啊，因为咧啃鱼骨，因为我真系有经验嘅，所以咧我想话俾大家听，啃过几次，我又啃过，屋企人啃过，啃鱼骨咧第一样嘢。最好啃一个你睇到嘅地方，点解咧？因为我女就 系 试过咧， 你唔系咯， 你唔好玩嘢啦。 我知啊， 你冇得拣 啊。我知啊，但你啃咗之后，你自己 assess 嗰个状态。如果睇到，唔使咁惊，因为咧医生仲帮到你。上次咧，我女啃一个食鳗鱼，我都唔知点解鳗鱼都可以啃到骨嘅。咁啊，插咗一个睇唔到嘅地方，同埋鳗鱼骨好软， 好 细条，好细条。 系啊，软。 但系佢一路话 觉 得插住啊嘛， 觉得啊嘛，你只眼，你身体所有嘅地方嘅话，对于啲异物佢都一定要有呢一 种 体制 嘅。但系睇唔到，于是咧喺急症室等咗六个钟之后，医生话我帮唔到你啊，我睇唔到啊咁。咁我自己系试过啦，就亦都系插喺啲睇唔到嘅地方。 後來咧，我都唔知，例如喺門牙後邊插咗上去咁樣， 係有啲最撩楞嗰啲地方， 最撩楞嘅地方，唔知點算。好啦，咁啊走咗一個細細地嘅西醫診所啦，即係晏晝兩點幾咁樣。啊，醫生唔睇呢啲噶噃，你要睇急症啦。嚇，我唔想，你幫幫我啦。 你唔識㗎嗰一間西醫診所，唔怪之啦。 我係彷徨無助之下走入去㗎。 你應該去家庭醫生嘛？家庭醫生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啊，佢咩都搞㗎。 係啦 ，OK， 係 啊，我有時無端端隻耳仔咧。含龙啊，佢都折啊！ 点解你耳仔会含龙嘅？无端端， 因为我自己衰，我自己喺一啲唔应该钉窿嘅地方钉咗窿，咁跟住咧就系啦，整耳环，咁点不知咧就觉得自己咧就清洁得唔干净，因为嗰个地方痛啊嘛，到最尾就含咗个窿咯，核突到爆我俾你听，你点洗都好咧，佢哋系唔讲 啦， 到最 后屘 佢就佢话你冇办法啦，你唯有嘅就系你忍一次痛，我帮你咧就要掹咗嗰一个。耳環出嚟，因為你嘅身體有個機制，對於任何嘅異物，唔係對於自己嘅，佢抗拒，所以咧你冇辦法啦，你唯有要咁樣嘅話咧，到最後尾嘅時候，你個窿你一定會埋噶啦，但係你一定要俾佢好翻先。 人哋呢，即係人哋整耳環又冇事，即係點解你會有事咧？ 我都話我自己消毒 得 唔乾淨，係啦，因為我覺得佢痛，所以我唔整佢，咁你就會越嚟越衰，跟住就哇痛到咧都唔好講啦，即係總之掹開佢，跟住佢你又聽到啊，你耳仔。好似有一啲浆糊逼出嚟咁样跟住哇舒服晒，两个就好翻啦。 有啲啲小毛病 系要忍，要忍，一定要忍。 系啊，你自己点处理？ 忍痛。 我上次就惨咗一晚咯，因为已经挨咗一晚噶啦。但我冇你咁耐力，你挨几日都唔去睇。我挨咗一晚，我唔系唔想睇嘅，就系夜晚冇得睇。第二日咧做完晒嘢啦，到晏昼唔知点算啊，咪求其揾个西医咯。个护士唔肯俾我睇噶，佢话医生唔同你睇啲噶噃。我唔该你啦，你试下问下医生啦。 关佢咩事啫？哦，点解佢唔肯帮你问啫？ 佢把关， 佢哋通常佢系佢把关啦。第一， 护士应该中意咗个医生， 唔想咁劳碌，唔想咁劳碌， 太攰啦佢。 咁最后就好彩，最后佢肯睇嘅，几分钟就已经掹翻出嚟。 咪系咯， 哇！放下心头大石啊，真系唔好睇少呢啲咁啊，叫小毛病。 系啊， 咁其实马老师上次你几日之后咁你点啊？ 几日之后佢自己甩出嚟咯， 真系噶， 真系啊，自己甩出嚟啦， 连埋青牙， 连埋牙一齐，连埋啲牙肉一齐扯出嚟。 咁好 彩，佢真系自己甩出嚟啊！因为佢可能咧个嗰啲牙肉咧，佢自己又生翻埋啦，就逼翻嗰条骨仔。 你好彩咋？ 系啊，好彩啊！ 你哋咩骨嚟噶？ 鱼骨。猪骨，插咗嚿猪骨， 插嚿猪骨我都服你啊！ 都顶几日喎，嗰条猪好熟，嗰条猪好熟， 拎翻出嚟一定煲汤， 仲用得，仲用得， 平翻落去再煲。 阿妈唔好嘥 啊！唔系啊，要飞水先，要飞水先， 唔使飞水噶啦。 咦， 核突， 核突啊！唔好意思啊。Touch my hand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If you'r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好羡慕嗰啲蚌啊，蚌咧可以咧将呢一粒石仔变珍珠啦咁样。我除咗咧即系试过俾鱼骨铲之外咧，仲试过有一次咧做咗盲毛啊。因为有一次咧嗰时冬天，嗰啲颈筋好多啲细毛细毛毛毛，哇！点解有日咁唔舒服？有只眼咧硬系觉得拮住拮住。 嗯。 咁咧收尾系啊，咪盲毛。 啲人 系 觉得你好 sexy 啊？ 系咁眨眼啊，不停咁眨眼啊嘛。 系，hello。 收尾忍咗一日啦，到黄昏，我真系支持唔到啦，就揾个眼科专科睇。 又掹毛。 佢只系同我用咗咁即系五秒啊，即系乜钳钳钳咗出嚟，咁啊成条毛。 但你一条毛啫，你唔自己搞啊？ 睇唔到啊， 咪又俾咗几嚿水人咯，正盲 毛。系啊，正盲毛。 呢个就系盲毛的故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民协下个月14日将举行会员大会，决定系咪参与12月嘅立法会选举。署任主席杨旭话，党内上星期曾经召开执委会会议，包括讨论参选与否嘅利弊。佢话有民主派支持者认为民协不应参选，即使进入议会只是做花瓶，但亦有人认为在议会至少有发声机会。杨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民协暂时未有成员公开表达参选意愿，最多只有廖成利早前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没人参选他就出选。被问到如民协参选入閘的机会有多大，杨旭说要视乎哪个参选。他认为如果是能够通过宣誓的现任区议员，可能机会较大，但如果是已经辞职的前区议员，入閘机会就可能较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香港营商环境报告，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相关报告是配合中央行动声讨美国，而财政司司长亦有责任主动作澄清。对于陈茂波在此时发表报告，是否与竞选下任特首有关，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认为是想得太多，他自己亦不会猜测，亦不认为陈茂波是为了争取表现。葉劉淑儀認為最重要是能夠解決本港實際問題。她又引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說，能夠破解深層次問題才可以顯示能力。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周浩鼎表示，因應今次選委會選舉在點票上出現的問題，促請政府做好即將在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相關彩排演練和30,000多名工作人員的培訓，因為立法會選舉的複雜和龐大程度都與選委會選舉不同。周浩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過去選委會主席一直由法官擔任，但他認為將來未必一定要由法官出任，因為負責整場選舉除了需要公平公正，亦要豐富行政經驗，建議當局可以考慮尋找具豐富行政經驗的人擔任選管會主席。對於政府表明會向協助今次選舉的工作人員作政治審查，周浩鼎表示認同，又建議當局可以檢視有關人士過往是否曾經擔任選舉工作人員，如果記錄曾經有問題，今次不應再作招聘。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他在社交專頁上公布消息，說自己在當地星期一早上首次出現症狀，其後確診，會開始10日隔離期。他說覺得不舒服，但認為安全而有效的新冠疫苗為他帶來保護，令病情不至於發展成重症。 布赖斯确诊之后曾经和他多番接触的国务卿布林肯接受检测。国务院说截至当地星期一早上，布林肯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但没有透露涉及普赖斯感染途径的细节。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1点，升332点，成交金额4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3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8，升6.2；盈富基金25.2，升3.8；阿里巴巴149.8，升7.9；美团255.2，升6.8；融创中国15.2，升2.24；友邦保险87.25，升4.5。药明生物123.8，升9.9；中国平安54.9，升9.57；李宁86.6，跌4；中海油8.61，升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2，日元11.09，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2，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69，欧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30142点，跌97点。港金现价报1624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42美元，卖出175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跟进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咁而家中线就解封，但系快线系仍然封闭噶，一带非常挤塞，车龙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中线就开翻，但系快线系仍然封闭，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山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受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俾大众探讨环保议题嘅平台。环游香港， 我以前都是公屋长大的，本身它的设计是对门对户的，一开跌闸就大家通风的了。建筑设计布局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加这些设计。 我真的很喜欢地球。 捐衫其实很老实说都是一种赎罪的感觉，最终大部分都会被送到去一些落后国家，其实到当地都是被堆填。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欢迎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十点四十一分，咁香港咧有一种嘅活动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叫放生啦吓、嗯，放生雀仔啊，放生啲鱼类啊，放生等等啦、 哎。我唔做呢啲嘢噶， 我都唔做，系啊，好无谓， 系啊， 亦都可能害咗佢哋添， 一定系 水域唔啱啊，或者啲雀仔平时养开，你放咗可能佢唔识搵食啊， 死路一条。 处理啦。咁啊，荷兰咧佢嘅放生咧就唔系真系放动物嘅，其实咧就是、夏天流行一种嘅活动，就系、是、大人咧将小朋友自己嘅小朋友吓，就唔系人哋。小朋友是一种叫做训练啦，独立训练啦咁样，就车过去一啲森林里边，然之后咧就走啦，自己走啦，就摆咗个小朋友，系、嗯、啦，等佢留喺呢个森林里边 ， 就靠住啲 GPS 设备啊，或者俾个地图佢啊，或者话定俾佢听，嗱你咁啦，咁样你要翻翻嚟营地揾我咁样、哦、甚至咧有啲大人咧就会故意咧就兜咗路先，即系等佢、 兜到佢迷路， 兜到佢迷路嘅，系、嗯、点解要咁做咧？咁其实就唔系专。要虐待佢啦吓，或者系吓佢啦咁样，而系佢哋想 系啊系啦， 教导佢， 因为我觉得我就系咧，我当年都系咁大嘅，系嘛，你就会希望你自己下个下一代都系咁样， 可能系一代咁样， 我以前都系咁 放生一代，一代放生一代噶，传统嚟噶，系啊， 到夏天就做啦。有啲好认真啊，扮猪叫吓佢， 猪叫 个角度，扮啲嘢住， 因为 咁吓佢啊， 即系话阿妈出嚟啦，唔好扮， 行过夜山嚟，夜山咧零食惊噶， 行过。 我行过， 因为你自己吓自己啊嘛。 你踩落啲草，你就唰唰 唰，你又睇唔到嘢， 睇唔到喎。跟住有啲怪虫喺度，嘟嘟嘟咁，你又唔知咩声。 但我好中意啊，其实 吓。 我试过有一次，我怀疑我自己去咗结界。 嗯 嗯， 我记得你讲过。 嗯， 系 去边度嚟噶？ 我唔记得咗喺边。如无意外，应该系一个离岛嚟。 但系日头嚟噶嘛？你话 虽然系离诶，唔系我哋系由日头行到去黄昏。 哇！ 就系好似而家呢个咁嘅时候咁啊，提早咗。天黑嘅、 啊，六点黑， 森林咪零舍黑添， 冇错，黑得特别快， 黑得特别， 同埋特别冻。咁嗰日咧就因為我哋冇計到，就係其實已經開始抽涼啦。六點零鐘係基本上已經開始天黑，係咪？但 係 如果你夏天，你有時候可以去到七八點鐘先天黑噶嘛，唔記得咗。咁跟住就走去行行下嘅時候咧，係發覺咧，有一個人聲稱佢自己已經係經常喺呢條路線嗰度行嚟行去，所以佢一定唔會迷路嘅。但係嗰次佢就帶到我哋迷路啦。嗰時候三個人，有一個好叻啦，帶住兩個啦，其中一個係我啦。跟住咧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咧都離開唔到嗰個位咯。 如果你喺山度行咧，當然你認唔到路噶啦，唔係呢度離敦道，呢度冇路牌嘛。咁其實理論上你係咪應該有個 compass 咧？ 冇，佢咪就係因為有一個人聲稱自己好熟呢條路， 專家 係啦，我一定會迷路。 即係咩儀器都冇， 我眯埋眼我都食行嘅， 咩幫助方向嘅嘢都冇。 你永遠都係出事就係因為有一個冇錯，就係、是、有一個就係非常之有信心嘅人咧、嗯，其實真係唔好信，因為其實佢自己都唔知嘅。咁啊行下啫，咪就喺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嘅就，總之就係得草咯，同埋啲草咧就係好恐怖， 高過人嘅， 高過我，高過我，未至於 高 過你哋，係啦，高過我，但係我好驚嘛，因為兩邊全部都係草， 都好高。如果草是高过人， 好高 噶 啦，好高噶啦。 高咧，仲有一个指标，即系话好耐冇人嚟过呢一 摊。系啦， 冇错， 系咪？ 你觉得好恐怖啊？ 恐怖啊！ 一路行就一路，你已经系开始天黑啦。仲要加上嘅就系我哋带嘅水唔够、 嗯， 我哋冇嘢食，因为就系谂住嗰只一路行嘅话咧，系会经过有一条村，咁啊去到嗰度咪食咩山水豆腐花，总会有人同你讲啲咁嘅嘢嘅。 系啊，面啊咁、 啊、 样。 系啊，又话有人家喺嗰度住，冇啊，乜都冇。我哋就系总之，其中有一个人就讲嘅就话我。唔理，总之我要你喺呢度，仲要有人发脾气， 歇斯底里咯。 有一个男仔，佢就歇斯底里，佢就话：你又话同我讲话两个钟头到嘅，而家已经行咗四个钟啦。 其实咧，呢个时候发脾气只会令个气氛更加差，同埋令个队友更加唔开心。 佢 俾佢发泄下啦， 俾佢发泄， 俾佢发泄下啦。 佢癫咗啦，明白吗？ 我觉得系俾佢发泄， 同埋佢好惊啊， 系啊， 佢好惊。咁跟住你唯有咧就系你咁嘅，你三个人一齐嘅话咧，你其中有一个人发癫咧，你总会有一个人咧就喺度。扮冇应，喂，冇事，得嘅， 系啊，系啊，系啊， 一定要咁， 就系、是、咁样。你无端端咧，就系见到前边嗰度咧有一阵好劲嘅风喺我哋身后边度吹出嚟，跟住咧就见到前边咧，两边嘅高过我嘅 草 全部分开，中间出现咗一条路。你真系你唔系喺现场，你系唔相信， 神迹啊、 真系好似红海咁样分开， 摩西分红， 跟住好似话俾你听，你行呢条路啦，咁、你冇啦，你喺嗰阵时候，你唯有点啊？系啊，咁我就一路咗行行行行行行啦，落翻山， 好嘢。 所以我觉得嗰次系好奇怪。 但我想问你有冇试过汽车迷路啊？即系你揸住车但系迷路，仲要迷嗰条路咧？你觉得系行唔到嘅？山顶有一条路咧，我嗰日睇新闻都系啊，有个的士咧， 有 一个的士卡住咗，卡住咗唔仲卡 住咗， 卡住咗走唔到。 都系咁写嘅， 但系你有冇试过？ 住喺度啊？ 原来咧山咧有一条路咧，系车入咗去之后系走唔翻出嚟，同埋咧入咗去之后咧。嗰條路係窄到咧，基本上好似貼住你兩度車門咁樣，你驚唔驚？ 但係你點可以駛到入去？ 我就係唔知啊，我就係唔識路啊嘛。係啊，我上去揾一個朋友兜下兜下，係咪呢邊咧？又唔係好知道。入咗去之後咧，哇就後悔啦，因為咧你只能夠向前啫嘛，你又唔可以褪後喎。但係越行越窄，越行越窄，最後咧淨係貼住咗你兩部車門咁，你驚唔驚？ 好驚！ 你都唔知點，跟住有啲人咧跑步好傻，即係望住你傻佬點樣揸入嚟？ 又一個傻佬， 又一個傻佬，又卡住，又卡住第一個。 系啦， 有啲跌咗落山，唔使担心。 终于最后出翻去嘅时候，哇，个心情 明啊， 放翻落嚟。 你点出翻去啊？ 我唔知道啊， 向前驶、 啊，我点样入？我唔知点样走，我都唔知道，我冇得向后褪噶。 咁扯你嗰件事，你究竟咁你喺嗰阵时候你去咗一个乜嘢嘅状态 啊？系 啊， 我而家唔记得啦。总之系入咗去之后，你系点算啊？一路行越嚟越窄，越嚟越窄。跑步嘅人系有嘅，但系车前后都冇，得你一架。你都唔知點樣出發。 我明啊，但係我就係話你哋係點樣走啊？ 咁 你 收尾行 咁向前， 不停向前咯，總要揾一條路出翻去咯。係、啊，咁、所以無論揸車行路都要 小 心。小 心啊！ 所謂叫睇路， 睇路啊， 大眼識人。 今日我哋講討論區係，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會、 你想去幾時咧？ 我有問題問嘅，係啊。因为若果你就是、如果有啲乜嘢嘅 situation 系唔同嘅话咧，个选择会唔同噶。 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 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终于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梦失效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 网上情争赢了你就输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想追求的东西，在追求的时候就难免会要跟人争的，很多人一起争一样东西经常都会的，没错，人确实需要力争上游，这个对自己负责，对屋企人负责是无可厚非。但是不代表什么都要去争，不是所有事同物争赢了你就是赢。短暂片刻的胜利换来的可能是未来的失败。在很多人的眼里面，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两样根本就不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时候你赢了其实即是输了。例如说感情世界里面要争输赢，无论赢或者输都是伤害人的。两个人行在一起必然会有争执的，不论男性定女性，忍得的尽量忍下。那些令人羡慕的可以白头偕老的伴侣，最基础的准则莫过于忍让，不计较那些赢或者输。你想想，两个不同地域家庭教育出来的人想要住在一起融合一起组织一个家庭，梗会有不合衬的地方的，梗会有些地方令对方不自在，有矛盾和冲突。遇到这样的冲突就应该以和睦的方式，譬如忍让商量，而不是透过言语肢体去争赢，要令对方臣服。确实的，赢的人可以换来一时之快，令对方迎合自己，但这种的迎合是不甘心情愿的，失败的一方内心一定不舒服，只要长久力积累这些不舒服的感觉，感情就会出现裂缝。赢了有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这种赢就不是赢，赢了只是短暂的爽快，到最后只会有两个人一起输。在爱情里面，两个人的相处上面，赢就是输，而且这种输的根本就出于有争这一样东西，在不应该争的地方争，在不应该要赢的地方要赢。短暂的争赢就是未来人生的败笔。毫无头脑这样盲目去争有什么意义呢？最终不过令生活变得更加差。你想想，一时的爽快又值不值得？争是人的本能，很多人都知道，不过有些地方争赢了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学会克制这种没有意义的去争。人争的欲望是很有限的，当你用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争执上面，你的注意力就很难再摆在有价值的地方。由今日开始记住，不需要样样嘢都同人争，争赢咗有时你就输了。 笑一下，烦恼争执好快就会过去。人生匆匆数十载，开心啲唔好 咩？前望，我不爱独怀旧，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是我的，虽失去，他日总会有，不关全力寻求。难辨你的爱真与否，愿真我可以轻放手，若你的心想变怎样都会变，想要留亦难留，渴望是心中富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请收起温馨的爱意，留在心中好像纯的酒。全日要经过春与秋，内心也经过喜与忧，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心里无欲无求。 听啲新闻嘅呢个随上高水一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啊！酷热天气几乎生效，32度气温，几时先有个秋天嘅感觉呢？要黄昏啦， 有啦， 由 早都有啦，一早有啦， 晨早， 晏昼都系热嘅，系阳光都，不过而家 都好啲啦， 阳光收得好快， 干爽 啲，有冇留意？ 系咪 干爽热？ 晏昼都好啲啦，因为有时我晏昼喺屋企嘅时候，我逼住我唔开冷气都可以唔开嘅，但系嗰阵时候真系唔得， 冇错， 因为今年嘅夏天，我觉得系真系相对比较热嘅， 同埋今年好似即系风都比较少，即系 冇打 过 风。 系啊，投资不得啦， 十个风球咁点教咧？翻唔翻咧？ 唔翻。 我都覺得係安全咯，做咩啫？ 危險， 梗係啦，你支持我係咪？ 梗係啦，做咩啫？ 知道知道知道。喂 啦， 喂嗱， 保險啊！ 十一點鐘之後翻嚟咧，呢個風騷範圍咧就有馬老師帶住呢一個我哋今日喺香港一天遊啊嚇。 係啊， 係嘛？ 拍廣告， 唔係啊， 你拍。 问到如果民协参选入闸的机会有几大，杨旭说要视乎哪个参选，他认为如果是能够通过宣誓的现任区议员可能机会较大，但如果是以辞职的前区议员入闸机会就可能较低。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今朝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弹道导弹，是继今个月十五号试射火车搭载的铁路机动导弹之后，不足两星期再进行试射。韩联社报道，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芬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報道提到，北韓試射的是近程導彈，會議目的是分析平壤方面的意圖。總統文在寅聽取會議報告之後作出指示。美國印太司令部發表聲明，亦提到北韓試射的是導彈，美軍注意到情況，認為事件突顯北韓的行為破壞區域穩定，但指北韓今次試射不會對美國人員、領土或盟友構成直接威脅。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週十點，強颱風蒲公英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東，大約102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6点，升377点，成交金额5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1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4，升7.8。盈富基金25.2，六升4.4；阿里巴巴150.1，升8.2；美团254.2，升5.8；药明生物124.8，升2.9；融创中国15.04，升2.08；友邦保险87.25，升4.5；中国平安55.05，升1.07。招商银行61.1，升2.05；中海油8.64，升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2，英镑10.663，瑞士法郎8.4，澳元5.675，加元是6.17，新西兰元5.457，欧元9.0994。每百日元兑港元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957。日经平均指数报30,139点，跌100点。港金现价报16,24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75美元，卖出1,75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琴晚是电台之前的。 是啊之前的。他进入了电台之后我没走过 了。赖死不走。 好在他赖死不走啊大歉我嘛。 都大歉我嘛明白吗 不要改衰人。 他大 歉 很多人。 是啊 不要改衰人。 今次呢我就是在电视台之后呢我决心离开电视台就想做广告。 我反而想知 道。一路我真的很想做广告。 为什么 我读书我喜欢咯写嘢啊。 广告和编剧呢我个人觉得真的少人遇见就是有个创作的空间、 啊。 你写剧本又是广告都是的而广告更加大的挑战、嗯。因为你可能在 很短的 时间你就要拍到一个故事是吸引人去买那样东西。 我甚至去读过中文大学的校外进修部的广告班那时候好兴 奋。那么容易收人的咩 有钱就得嘅， 校外课程， 校外啫嘛，即系等于而家 收人， 即系等于而家啲摇佢课程， 即系学校外边读，你冇有嚟， 佢有冇呢个学生佢都唔知，啱唔啱啊？ 系 捞乱咗佢同阿陈恩健，佢报名嘅陈恩健上堂都得， 块面都系咁长嘅，都系戴个眼镜咁样。 嗰阵时我好似见到阿唐已经年， 都有份啊， 都有份，都有三名弟， 咁又点咧？ 咁。跟住咧就自己去咗广告公司做啦，然后 难唔难考啊？我想问 吓， 难唔难考 广告公司？ 因为咧，我好多年前咧，我考过一间喺呢个中西区，我唔记得个 exact 个 location 啦，喺潘南道定唔知咩？人哋话几大添啊，我考到、啊，请我、啊。嗰、那個外國嗰、那個女人 copywriter 咯，即係叫創作員、 哦、啊，撰稿員。 跟住我就問一啲同學啊、師兄咁，佢話：哇，嗰、那個老細好惡噶嘛，嗰間公司好 tough 噶，你捱唔捱得到？我就係聽人哋咁樣講，我唔翻工啊，我淨話對唔住啊，我唔做， 我會翻， 放棄咗。 我 驚咧就係我聽好，因為打幾個都話：喂，呢間公司好難捱噶，你頂得誰先到？ 唔係你入咗行先。 但佢唔會打你啊嘛，即係佢又唔會幫你。 咁你就話細個時候有啲嘢唔識諗咯，梗係咩都試啦。如果你今日叫我咩都做咗。先啦，咪先？人哋话难顶啫，唔通人哋话难顶，你 可能你觉得唔难顶， 或者我觉得唔难，系冇错啦。 等 于 你个老婆，唔系即系我今 蚀咗，蚀咗， 施主有礼， 大爱大爱， 感恩感恩。 佢今日做咗小刺猬喎，系人都吉，系人都吉喎， 系啊， 系啦。咁今日嘅主题就叫做大减价，变咗大减肥， 大减肥啊！ 大减肥变咗大 project，、嗯、大 project 就变咗大镬了。 哦， 系啦，九十年代嗰年咧就系1995年，我阵间会解释点解咁重要。然后去到1996年，吓，因为 嗰时你识我未噶？ 识咗啦，我80年代尾。 哇，你哋两个识咗咁耐噶啦？ 30年，我同你都识咗成30年噶。 我唔当识你噶， 时运都几低噶。 大家咁话啦，如果佢话佢识咗我咁耐，你系识 Michael 先定系识我先噶？你認識我會唔會係因為勁 歌 金 曲？都有，因為勁歌金曲。 勁歌金曲嗰陣時候，我哋係四個人一齊主持 啊，我記得好似有林敏聰， 有唔係嗰陣時候勁歌金曲，我做嘅時候有盧敏儀、有雷宇陽同埋周慧敏。 啊，係冇錯。 係啦。 几个成日喺度走嚟走去， 啊、 我记得佢一录完咧就 去玩，冇错，我哋有一个名嘅， 就编剧， 系啊， 就未入广告界嘅， 未入，系啊。 其实嗰阵时我真系唔知道你系编剧， 嗯， 我唔记得啦，好耐啦， 系 啦，系 因 为 成日 行 行嚟行去唔做嘢， 唔系，系因为我成日见佢唔到嘅， 哦， 嗯， 见我唔到， 见你唔到嘅，冇噶，你哋嗰阵时候唔会话留你同我哋去 嘅，有 噶， 有噶， 但系点解我见你唔到嘅咧？我真系唔 知 你 眼角高啦，可能 应该系，唔系眼角低啊，因为你太高啊，我净系望到你个心口啫嘛。 唔知佢系边个？ 我唔知你边个，我从来冇望过你块面。 一样噶啦， 除非我望高个头啦。如果我唔望高个头嘅啫，其实基本上高过我。 但 系 嗰 阵时 系好好玩嘅， 超好玩。 因为嗰阵时啱啱系改制嘅， 系啊， 系啊，即系劲歌金曲之前咧，我唔记得咗喺边啲比较旧式啲嘅。咁我哋呢啲僆仔又系新落嚟嘅，就俾我哋玩呢个劲歌金曲。 系啊，任你写， 任我哋玩，好好玩，真系好 玩 嘅 走。 唔記得啦， 但係好玩還好玩啊嘛，你會覺得就係話好可能喺某程度上你可以得到滿足，但係某程度上你會覺得、 人工可能滿足， 可能係咁啦， 人工時間 可能有長咁樣， 但 係冇嫌呢啲噶啦，嗰陣好恨做勁歌嘅原因就係可以拍好多 MV， 哦， 嗰陣時。即係嗰個大台， 嗰陣時你 MV 好流嘅啫喎， 係好流啊！大台所有 整個火盆咁樣， 幾乎所有導演都有 MV 拍嘅。 我知啊， 係啊，你有冇拍過？ 我冇拍過 MV。 即係你嘅意思係我 幫 唱 係啊， 我幫人哋拍 係啊， 嗰啲飛圖嗰啲 係啊係啊， 冇冇 冇，好多 總之啊，你但係你今日唔係講呢樣嘢噶嘛？ 我即係我即係講開嘢，我唔想轉， 講第二樣嘢，我好耐心咁聽， 唔係我講緊嘅就係話，即係佢點解會喺好地地？电视台做编剧走咗出去嘛， 系，但系因为真系好想试啊， 跳跳跳，跳出， 翻翻转头， 再 去广告公司， 系啦，嗰阵时咧，所有嗰啲减肥公司好多广告， 哦，我知咩 年代，嗰阵时因为好多杂志啊嘛，杂志咧通常每一本杂志咧，嗰啲乜周刊、乜周刊咧，最后面嗰一沓咧。就是所謂的爛面廣告， 差唔多包曬咁滯。 呢個爛面 爛面廣告就係 美容院咯， 創啊，減肥啊，一部部機啊， 美容廣告啦，即係 係啦，總之一紮嘢喺度啦。嗱，並無不敬，事實上嗰陣時係咁樣形容嘅，嗰陣時叫做爛面廣告，就拱曬後邊啦。咁開始咧有個別幾間咧，就想做啲啊特別少少嘅減肥廣告得唔得啊？咁因為嗰時咧啱啱自己已經又離開咗廣告公司啦。 嚇！ 準備創業 咁快嘅你跳得咁快嘅， 你做咗一年啫嘛， 我做咗廣告公司做咗92年、92、93嗰只咁，系咯四五年 咁你呢四五年冇任何嘢發生過咩？我以為你會講廣告生涯嘅， 唔會，佢嘅翅膀已經硬啦，係啊， 我講咗呢個 翅膀已經硬，佢已經出去啦，要 係啊，咁。咁就有間減肥公司，嗰、那個老細同我都幾 friend 幾溝通到嘅。佢話：喂，過年啦，幫我諗啲即係特別啲震撼啲嘅減肥嘅。佢話因為咧過年前咧係減肥嘅旺季嚟， 因為啲人要扮靚， 即 係 類似 過年前啊， 係過年前嗱嗰陣時咧就係豬年，然後咧96年咧就係鼠年，係啦。咁你快諗快諗過年前我要訂曬廣告位啦。 吓、啊，即系猪年同埋鼠年有关系啊！ 诶，我阵间会有， 即系猪就应该 燥肥啲噶嘛。系啦，系啦。咁你话快啲嗱，我订晒位啦，即系所有广告 book 晒广告啲位，因为要 book 噶， 要 book 噶。嗰阵时好兴盛， 以前真系好喎， 呢 个好旺，好 呢个你唔抢位冇噶。 系啊，佢话你快啲啊吓。咁我同我拍档谂啦，谂，突然间有一日经过一间百货公司，见到嗰啲红色过年嗰啲大减价嗰啲广告，大家有冇印象啊？通常系红色底、黄色字、大减价三个字嘅。而嗰啲字体咧，通常都系肥肥圆圆嗰啲咁嘅，似日本字嘅。咁我话得，就叫做大减肥。我哋揾一个女仔嚟，着住，因为嗰时好兴用电脑 P 图啊，即系将你拉肥啲啊，咁样全部都系咁做， 就系咁就得噶啦，嗬， 系啊， 唔使话专登要食肥啲、谷肥啲， 唔使啊。 但我听闻有啲女明星咧系专登咁做嘅，呢啲系另外一条桥嚟噶，你有冇见过？ 即系由好肥变好瘦， 成日都系咁。其实佢唔系肥咗好多，但系佢系咧，佢接咗呢个广告，即系有一个人同我讲过啦，佢话接咗呢个广告之后咧，佢就一定唔系，系要谷肥， 系啊， 系真嘅。你一段时间系成日都系咁，无端端有一个好鬼靓嘅嗰啲女神，佢突然间肥咗，咁啊因为佢接咗呢个广告， 冇错啦，佢就系要铺定路， 系啦，铺定条路，跟住咧就唔知去啲咩地方，就俾人影偷影一张相， 系啦，哇，你睇佢揽几大个啊，系啦， 跟住就减翻啦，减完之后嘅话咧，随即就会出呢个减肥广告，你留意下，好多个都系咁嘅。 最易肥嘅咧，女士咧就系嗰个 大 白 肉 啦，第二就系嗰个肚腩啦，跟住就系嗰个大髀。 啱， 佢话只要呢三个点咧，你捉到。佢咧就一定有震撼噶啦，咁嗰阵时咧就谂咗大减肥，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咧好做广告咧都几巴闭嘅，唔会出一个设计俾你睇，总之话俾你听，嗱老板我呢个咧 就咁啦， 系啦画咗一张嗱大减价就系咁噶啦，我大减肥，然后我揾个女仔喺度影相，咦佢话得，快啲整，咁啊于是又周围揾朋友，你知啦，肥妹真系唔系好容易。好愿意俾你咁样样影张相，我就揾一个， 你想揾一个素人啊？ 素人 啊， 素人 皮肤， 素人啊， 但系应该有嗰啲 agency， 即系嗰啲 modern agency 介绍， 嗰啲好贵噶，同埋因为好赶时间，好赶，于是我揾到个女仔矮矮地咁样，有啲肉地嘅，即系佢唔算肥，又个样又 OK 啦，系啦，即系。系啦，总之 OK 啦。咁我哋都介绍咗俾个客，个客话咦都 OK 喎。个女仔咁啱，佢话都想减肥。嗱，佢话如果即系影完之后，除咗有封利是啦，都仲可以帮你免费减肥。 几好啊，咁样一个 几好啊。咁个女仔又中意， 开心 啊。咁啊，于是哇，部署好啦，啵一影一出街，哇，佢话反应好好，好多人即系 即刻嚟帮衬。 系啦，打电话，但系咧，嗰个女仔咧，后来咧有啲唔开心。点 解咧？一出街， 嗰张相好肉酸。 哦，梗系啦，你 P 图噶嘛，系嘛，扯肥佢噶嘛，再扯肥啲噶嘛。 整佢个造型俾你睇啊！ 好啊，你扮嚟嘅而家系咪？好啊。 即係佢要好似男士另轉身望住埲牆， 即係好似去廁所咁， 好似廁所咁。點解要咁樣個 pose 咧？ 咁樣翻嚟， 點解要咁樣 pose 咧？ 睇到你攞油嘛？系咪啊？睇到你攞有同埋啲好肥嘅地方啊 ，pat pat 啦，同埋嗰个手瓜啦，同埋因为咧佢个面唔系好肥啊，所以咧我哋要 强调佢肥， 冇错， 呢个就系广告嘅一个魔鬼之处， 系啊， 系啦，咁、那个客梗系哇正啊好啦，因为真系好多电话，佢哋嘅电话收几多电话咧，就系佢哋个广告成唔成功嘅指标啦。 但系咧，嗰个女仔又冇得 say no 嘅喎，因为你影咗相，人哋点系你影咗噶嘛，系咪？即系所有个权处理权系你哋嗰度。 啱，但系因为佢冇谂过佢男朋友有出声， 我男朋友诈型， 梗系出声啦。佢话啲朋友笑佢啊，佢着咗个， 你个女朋友。 佢着咗条红色嗰啲短裤咧，即系扎身嗰啲，你知啦。跟住有上身唔性感嘅，有一条红色嘅背心，总之成个李氏风咁样样，即系得 大减肥，大减肥，大减肥， 真系一个大减肥。 佢影之前佢冇问佢男朋友啊， 梗冇啦，点会问啫？咁佢谂住又减又免费帮你减肥，又有一封利是，几好啊？系咪先？ 我制啊！ 你都制啊？ 我梗系制啦，大减肥，减乜都得啊！ 跟住出咗之后，佢话喂好好，快啲醒醒追击，帮我谂个电视广告。我话哇，电视广告好难搞、啊。第一呢、這个女仔真系唔肥嘅、即系唔系嗰啲好肥种嗰啲型。我话你 即系好快瘦翻啦，系咪？ 系啊， 已经唔用得， 唔用得噶啦。但系佢话唔得，一定要谂掂去啊。咁点搞咧？佢话嗱 ，budget 嗰方面你唔使担心。咁即系钱就可以驱使你去谂啦。点搞咧？点搞咧？跟住我谂到啦，因为头先我讲啦，猪年跟住系鼠年，我就话照系用翻大减肥呢条条，我就因为佢唔可以见太多样啊，佢根本唔肥，同埋我 即系个女仔肯拍啊，即系你再用翻个女仔 肯，我再俾封大啲利是佢啫嘛，我话嗱唔会见好多样，唔会见你好多样啫，我话搵条红色嗰啲丝巾咧遮下你块面，即系懒靓咁咧吹到佢肥肥缝缝咁样样，然后我话我搵一个肥妹，真系佢拍。佢个肥妹又唔见肥妹个样， 系即系两个人嚟嘅， 两个人嚟噶啦，咁咪大家好咯，好开心咯， 即系一个见样，一个见身， 一个肥妹姊妹花， 即系替身，即系替身， 系啦，咁啊肥妹嗰个老细都话帮佢搞埋，咁啊肥妹梗系开心啦， 系啦， 非常开心啊，因为见个 身 又咪 见个头，都开心系咪？ 系啊，因为好贵嗰时，即系你起码去一次。你如果冇十万蚊，你落唔到啦。 即系减肥啊嘛， 减肥啊，系 啊，所以好著弱。 一个 package 嚟噶嘛， 系啊，好著弱啲女仔，咁啊，哇，拍啦，跟住我仲揾咗一只猪翻嚟，真猪啊， 哎、真嘅猪， 真嘅猪，但系其实 嗰啲啊嘛，我惊人哋大家以为真猪喎 ，pro 都唔系好大粒啫， 真肥猪，咁啊，净系拍好笑啫，因为我哋要 book 柴湾嗰啲厂嘅，柴湾啲厂咧，如果你真系揾一只。豬就好麻煩，嗰陣時香港仲有生豬，就好啲，就走去農場嗰度叫啲人嗱，喂，我想睇下你只豬，咁啊叫佢放出嚟，然後淨係影佢走啫。咁啊，成個電視廣告咧，淨係只豬下邊咁樣走嚟走去。 去豬迎鼠啊！ 係 啊，估你應該係咁，你只豬走嘛，跟住就變咗只老鼠仔啦，好細只咁樣。 嗰個老闆好中意，但係咧播唔得幾多次咧，就可能係有人投訴。投訴跟住又冇播。 虐待動物。 投訴佢就係你拍嘅時候會唔會有善待動物啊？ 類似啦，又乜啦。嗰時咧，佢其實嗰、那個。整体我觉得都 OK 啦，即系算系啲少少核突嘅广告。 但系好似佢度出嚟嘅嘢，你觉得？ 总有少少瑕疵啊！ 总有呢啲咁嘅嘢啊！ 但系有嗰句 slogan 咧，我真系觉得系个老板讲嘅。佢话过年要减肥，减肥就要大减肥。 就 系 呢、這个，就 系 呢一句， 冇乜嘢啫。 系啊，过年要减肥，过年就要大减肥， 冇乜嘢啫。 我都系个去猪迎鼠，叫只只、猪仔跑出嚟嗬。 跟住猪仔下边跑嚟跑去咯，所以佢觉得好得意。因为其实嗰啲女仔嗰啲 shot 唔要得好多，同埋我哋原本佢话要30秒，我话都唔好啦，30秒好贵啊，你买时间又好贵啊，不如咁啦，15秒啦，15秒我起码易处理啲咁啊。一个月后。两个朋友仔都好开心， 因为瘦晒， 真系减到肥。 系只猪唔开心，因为佢冇得减。 都 OK 嘅，正因为呢个大减肥咧，我就多咗几个减肥嗰啲广告。 原来你今日系一个晒命嘅， 唔系 教出嚟。 唔系因为嗰阵时候其实真 系 盛况盛市啊， 系真系啊，系啊，咁咯。 我都有人揾过我 减肥， 拍减肥咯。 系啊， 但 系 要食肥 啲 先啦， 所以我先知啫嘛。 咁你有冇接到啊？ 我冇，我最后都冇接到。 点解嘅？ 因为我觉得 你唱歌， 我又唔系。我觉得个 image 嘅问题咯，吓，同埋我觉得件事好假， 都唔肥咯。 件事系假噶嘛， 系 我肥嘅，但我其实不嬲，我都系即系少少 有肉 咁样， 有肉 咯，我唔至于肥。咁佢就话俾我听条桥系咁嘅，因为其实发觉嘅就系之前其实好多女星都系咁噶啦，条路都系呢条路嘅啫。 先食肥啲， 先食肥啲，跟住俾人哋影咗张相，跟住话俾哇，你睇下佢而家腰圆背好啊， 咩 咩 咩， 系啦，咩咩袋巨趸啊，即系嗰啲噶啦， 实系嗰啲啊。 咁我唔系好想喺我嘅人生当中俾人哋影到一张咁嘅相，或者又即系又即系大趸又乜嘢，唔舒服。咁所以我过唔到呢一关咯。系啊，你谂下如果我都有人揾嘅话，嗰阵时候应该系 好 多咯。 喂，但系如果老细读个 slogan 麻麻地，你啲人唔帮佢读，你系 copywriter 嚟噶嘛？ 佢话好啊嘛。 哦， 如果我系你咧，我会点样咧？喺你一个嘅新春嘅大减价，即系大减肥啦，就会系有一只猪走咗入去佢嗰间嘅减肥院之后，一出嚟就变咗老鼠。 嗯，或者我会咁写， 系咪？ 大减肥 吓， 肥猪都嚟。 肥猪都嚟， 咪咯，大减肥，肥猪都嚟，仲争，仲争你，仲争你， 你嚟唔嚟？ 嚟 嚟， 仲争一个你， 嚟， 系咪先？ 好 ，OK， 好啦，十一点半咁啊，听紧呢个马老师嘅漂流教室，翻嚟咧，我哋就会喺呢个今日嘅讨论区啊，今日讨论区咧，可能个个都睇电视又睇过啦，自己谂啊谂过就系时光倒流呢一样嘢，睇戏拍得多啦，系咪先？ 真西摩尔啊嘛， 回到 未来，时光倒流七十年啊嘛。 飞越穿越， 飞越咩童年啊？回到未来，诸如此类吓。如果我哋能够翻翻以前，想唔想咧？想翻几时咧？咁啊，翻嚟就我哋倾下，街坊嚟倾下，好冇？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政府正草拟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预计草案提交下届立法会审议时，过程不会顺风顺水。另外，政府需要加强退休保障工作，应研究取消强积金对冲后，怎样配合公共年金计划，包括是否将强积金自动甚至强制转为年金。罗志光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说，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涉及劳资利益和修改多条法例，议题的争议在于商界和劳工界的利益差异，涉及雇员权益和雇主可能要负担的压力，因此预计审议过程需处理当中矛盾和争议。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白皮书指出，全面小康重在全面物质、政治、精神等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小康。白皮书强调，中国让国家更富强，人民更幸福，社会更稳定，本身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有巨大贡献，未来将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香港营商环境报告，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相关报告是配合中央行动声讨美国，而财政司司长亦有责任主动作澄清。对于陈茂波在此时发表报告是否与竞选下任特首有关，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认为是想得太多，他自己亦不会猜测，亦不认为陈茂波是为了争取表现。叶刘淑仪认为最重要是能够解决本港实际问题。他又引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能破解深层次问题才可以显示能力。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周浩鼎表示，因應今次選委會選舉在點票上出現的問題，促請政府做好即將在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相關彩排演練和3萬多名工作人員的培訓，因為立法會選舉的複雜和龐大程度都與選委會選舉不同。周浩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過去選管會主席一直由法官擔任，但他認為將來未必一定需要由法官出任，因為負責整場選舉除了需要公平公正，亦要豐富的行政經驗，建議當局可以考慮尋找具有豐富行政經驗的人士擔任選管會主席。對於政府表明會向協助今次選舉的工作人員作政治審查，周浩鼎表示認同，又建議當局可檢視有關人士過往是否曾經擔任選舉工作人員，如果記錄有曾經有問題，今次不應再作招聘。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4,591點，升382點。成交金額697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598點，升15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354點，升10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472.6升8蚊，盈富基金25.24升4.2，美團253.6升5.2。阿里巴巴150.1升8.2，藥明生物126.7升4.8，融創中國15.38升2.42，友邦保險86.9升1毫，中國平安55.35升1.4007，中海油8.69升2.1，招商銀行61.05升2蚊。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81，日元11.23，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1，人民幣6.452，英磅對美元1.37，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日經平均指數報30,139點，跌100點。港金現價報16,25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0.86美元，賣出1,751.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嗰段咧，因为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仍然都系多车嘅，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咁喺葵涌嘅华瑶路就有水管急收，华瑶路近住大窝交汇处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 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赤立角航天城东路海天码头方向人工岛。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时候，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行去安全岛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由一九八一年六月启播至今 ，Radio Two 已经先后出现过四款台徽，唔知道大家又记唔记得咧？根据二台开山祖师辉哥吴石辉透露。港台决定要开设二台呢条新频道嘅时候，邀请咗本地著名设计师近叔近帝强负责设计二台嘅台徽，用音符结合阿拉伯数字嘅二，突出 Radio Two 作为音乐台嘅形象。随住二台发展，文化节目逐渐增加，所以近叔再次出手，保留音符二字，再喺旁边加上一个用毛笔字书写嘅台字。带出音乐、文化两类节目并重的信息。去到1999年，二台决定以公开招募作品的形式更改台徽，结果选择了用毛笔写出二字，用传统工具写出新意，再在旁边加个圆形，象征太阳，给人一种朝气勃勃、充满青春创意的感觉。20年后的2019年，为了纪念公开广播90年，港台和香港设计中心携手邀请了多位本港青年设计才俊，为港台设计全新 logo， 其中新晋设计师关子轩作品脱颖而出，二台的新台徽变成今天大家见到好像紫黑色雀仔的二字设计了。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记住，睇清标签保护自己， 睇清标签保护自己。 空气流通，物存过量。 空气流通，物存过量。哎 ，Alex 半头啊，系咪记住呢几句咧？喺使用化学品嘅时候，就实会安全噶啦。 超 B 工友，咁样都未够噶。 吓、啊，咁仲要做咩啊？ 你仲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讲安全使用化学品，咁就更加安全啦。 收到。 现在是八号风球啊， 等我们两兄弟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嗨，小心啊。细佬细佬。 今日下午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还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處嘅時候咧，就係我最快活嘅時間啦。咁就真係風騷快活人啦！ 哇，好開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晏晝一點，風騷快活人。 乜都討論區。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如果我有一个时光机，你会想自己翻翻去边一个年代？代代代代 呢个真系一种幻想嚟嘅啫。不过咧，即系有时咧都谂下啊，其实最怀念咩时候咧？点解咧咁样？边、位讲先？ 由你先啦， 我先啦。 其实咧，我寻日你咩噶嘛？你话噶嘛？呢、 這个系喎，你话 哦，佢提议噶嘛、 我最想翻翻去。 诶、唔好讲住，大师兄讲先。 你想唔同个钟嚟啊？ 我帮你， 我忍受， 我帮你一齐钟， 我忍受。 你知唔知有一种鬼好乞人憎？ 就系咩开心鬼、 海鲜鬼。 嗱，唔准你咁样话我个鋭鋭啊！我忍咗你好耐噶啦， 我觉得你真系好奇怪，系啦，一阵间又话中我，一阵间又闹佢， 系咁 噶，系啊，我知，你先， 系 啊，细个我如果有时光机咧，我好想翻翻去嗱，其实咧，你怀念嗰段时间，通常有几个原因嘅，就系话。嗰陣時你認識過咩人啦？即係你身邊嘅人啦，或者嗰個地方，或者嗰陣時你過啲咩生活啦咁樣。咁所以咧， 唔係同一齊嘅咩？呢幾樣嘢 有啲未必㗎。 呢幾樣嘢同一齊嘅。 有時你淨係因為某個人想翻去，有時咧為咗嗰個 環境你想翻去。 而我咧因為嗰幾樣嘢加埋，我好想翻返我小學嘅時候。點解咧？我小學嘅時候咧，同我爺阿嫲。我屋企人咧，即系我爸爸妈妈啊，咁样啦，同埋咧，仲有一啲同屋住，即系好似72家房客咁嘅，住一个好大，其实话好大又唔系好大，我谂2000尺度啦。 哇， 仲话唔大？ 哇，你真系 几多啊？ 5个家庭， 2000尺 都5个家庭分都好好分嘅， 每个家庭住一间房啫。我哋5个人住一间房， 系咪以前嗰啲咩危楼春晓嗰啲啊？ 系 啊， 即系 唐楼嗰啲， 即系其实好似而家啲劏房咯。 系啊，都舒适嘅， 但系有少少唔同。劏房你又唔识噶嘛，大家。但系我哋系一个家族嘅，不过就阿爷阿嫲一间房，我哋一家人一间房，另外仲租咗个单身汉。我哋叫做烏龍王嘅，佢花名叫烏龍王嘅， 唔係 咁就我七姑姐啊，即係總之咁咯。咁 幾好啊！ 我最懷念就係 好熱鬧咯，即係你嗰陣時喺屋企包租嘅， 食飯都要分幾輪嘅，因為譬如呢一家 呢 個家族食先咁樣食完啦，到我哋。嗱，但係好就梗係好啦，但係拗叫有時候就會咁樣嚟咯。 爭廁所， 爭廁一個廁所，你諗下咁多， 以前係咁 嘅，一個廁所， 一個廚房。 我哋細路仔又中意沖涼、玩水噶嘛，快啲啊咁樣，即係咁樣咯。 嗰啲哥哥你唔等我陪你。 係啊，同埋因為咧個屋企， 喂話，我老婆，哎呀，等我陪你。 屋企大啦， 大個仔啦， 個廳都大啦。咁咧就我有時叫同學上嚟打羽毛球嘛， 喺個廳度打。 係啊，我爺成日鬧我， 仲話唔大？ 唔 係 咯， 喺 個廳打羽 毛 球。 你知唔知我僆仔嗰時候，我喺街嗰度打羽毛球啊，仲要有車俾人波咁啊，又要收檔。 行張台食飯都成問題啦。 我最懷念咧，都真係我中意嗰個天台，因為我爺好心機嘅。係，我而家佢種到好靚噶，成個佢搭曬啲棚， 遺傳佢啊， 搭曬啲棚 啊，係啊。我想問下邊區啊？你嗰度係邊？ 禮頓道其實咧近住 高尚住宅區啦， 係啦， 含住個鎖金鎖匙地方。 總之含住 鎖匙住一間房， 你擘大個口睇下仲有冇含？ 你含咩事啊？咁我想問，咁你含住咩事啊？ 含住一泡眼淚。 或者含住一條 sexy， 含住 sexy 啊你啊！ 哦呢個正， 咁咧我最中意就係我嗰時咧，因為冇人理我嘅，我成日上天台玩咧，望住成個嗰啲棚咧，尤其是我最記得有一晚咧，我到而家都記得個圖畫，有一晚咧係黃昏熱天嚟嘅。熱天曬完之後咧，咪啱啱成個回復翻一個涼嘅感覺，有啲風，成個棚嗰啲秋海棠，有一種叫秋海棠，啲花粉紅色嘅，好細粒，細粒， 係粉紅色。 成個嗰個棚啲風吹到啲秋海棠喺度喐，成個花海咁樣啊！我真係做唔到，我冇阿爺咁好心機，又種咗提子咧，咁到夏天咧又提子一球一球咁抌落嚟，成個棚咧，你諗下，即係我好中意嗰陣時，同埋嗰陣時因為細嘛，冇咩擔心。心啦，功课又冇而家小朋友咁多啦，又唔会有咩补习班啦、兴趣班，又唔使学嘢啦。基本上放学就系放学，翻到屋企咧，系翻去玩咯，上天台玩咯， 又冇人。咁嗰阵你有冇人同你玩噶？定系你就喺上？我记得因为你讲过话，其实冇 咩 人同佢玩噶嘛。 咁你嗰个金银叶 貿易小學咧， 金文業貿易場，我讀小學， 我記得㗎。 金文業貿易場喺呢個嘉路連山道嘅， 哇， 係啊， 仲唔係有錢仔？ 唔係係咯， 有錢住禮頓道。 即係我幻想下嗰個斜路，然後有個阿姐，即係馬姐度帶住阿少爺翻學。 係啊，阿土姐，阿土姐帶佢生去翻學。 係 啊， 少爺，我幫你摸個書包啦，你跟住嚟啦。 跟住有條鞭嘅，捉住阿馬姐條鞭嚇，咪咁咯。阿爸，我覺得係咁咯。肯定係啲 有錢仔。 个编剧嚟喎，冇错啦，我阿爸有十架车啦，同埋有七个老婆啦， 低调啲，呢啲低调啲， 系啊，无谓啊， 即系如果你不停要作一啲嘢落去咧，咁就不如唔好讲啦，因为全部都系炒。 唔系，我想听。 哦，到你 完啦， 讲完啦， 因为就系个秋海棠啊。 哦 ，OK， 所以 我 就 我有啲补充， 你就系为咗秋海棠嗰个画面想翻翻去嗰次。 我为咗有一个天台可以有咁多， 你而家咪有 系啦。 你睇我上面荒废到， 你种啲秋海棠， 好靓 啊！ 不如我哋花去送啲秋海棠俾佢， 去你屋企煲埋汤俾你饮啦。 系啊，一语咁话啦。 系啦，我净系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个屋企礼顿道望唔望到马场？ 望唔到。完全望唔到，都唔关事。 望到马场，望到 礼顿道望到啊， 我得四楼啫嘛。 哦，你唔够高啫， 四楼啫嘛。 你再担张凳仔或者望到咧？ 当然啦，企埋你上去就得啦。 你骑博马， 骑博马 睇到啦， 一加咗你睇到 啦。系啦， 但系你要喺我上面望，你唔好倒转。 你仲要识到佢？ 其实童年嘅时候系好开心嘅， 好开心系真系好。 好，翻嚟交俾两位啊。 好， 我哋呢个歌曲。 唔知咩歌啊！我石永利 ，Rainy Day 好嘢啊 ！Rainy Day 永利日啦，送俾大家由呢一首嘅歌曲，一人拣翻嚟继续。 听听骤雨路过了屋檐，滴滴沉淀心境却自然，顿觉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满。桥段伤感在交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讲你知，天气或者你如意，跟你闯也是信念。放胆一试，沙拉暴雨渐弥漫，你介意到珠光与你瞬间。 然呢个歌曲吓就系石咏丽唱出嘅《Rainy Day》咏丽日吓咁啊嗱，其实时光倒流咧，有啲人嚟讲觉得虽然唔可行，即系呢样嘢未必即系唔可以真系实现啊，只系一个幻想啫。但系好多人都有好多谂法啊，如果咁咧，我就咁，我就咁啦。但系咧，我哋嘅身边嘅街坊咧又唔系，因为原来咧有啲人咧系唔想翻， 唔想啊，又听 系啊， 即 系 好中意而家， 唔系一定会中意翻去噶， 明白？ 因为佢哋有自己嘅原因嘅，不如听我哋今日街坊之一啊。 小陈， 阿 Barbie 先咧， 好好贵嘅小陈。 时光倒流要翻去边啊？其实我真系拗爆头都谂唔到。我谂我系几中意而家行到嚟嘅呢一个位置，我唔想再行多一次。我好满意而家嘅情况啊！ 嗯，嗱，佢最中意咁啊！佢最中意提出一点咧，就是、我唔想再考试啊、翻学啊。 咁、你咪唔好翻去嗰个时候咯。嗱、啊，其实我自己咧都系赞成佢讲嘅，因为我就头先咪讲嘅，我话都要想问一下两位嘅就系、是、你设想系究竟系点样嘅一回事？如果我可以翻去嘅话，其实我有两个选择嘅、第一个嘅就系、是、我系咪纯粹只系回到未来先？咁样我可以翻翻嚟嘅。又或者嘅就系我要回到未来之后嘅话，我要再行多一次嘅。对唔住，回到过去嘅话咧，我要再行多一次。 即系诚意嗰段时间， 又或者 就辛苦， 又或者就我有如果系咁嘅话，又未必系好辛苦，但系就会可以翻到去过去，跟住就系你可以选择多一次咯。咁、你就会有唔同嘅选择，唔同嘅啱啱。如果我只系纯粹翻到去过去，跟住我再翻翻嚟嘅话咧，我觉得我会翻去嘅就系最美好嘅年代，啱唔啱？如果我就系要翻到去过去嘅话咧，我可以再选择嘅，同埋佢就再翻翻诶，即系再重新一次。咁我就会去到最坏嘅时候啦。等、我就去做翻好我自己以往、我觉得做得唔好嘅嘢，啱唔啱？ 明白， 系 啦。 即系我觉得，所以一定要定咗呢一样嘢，我先至可以答到你咯。 同埋咧，即系我头先仲有一样嘢，除咗个天台令我怀念啦，就系、嗰刻所有锡我嘅人咧，啲长辈咧，全部 喺 度啦，我爸爸啦，我阿爷啦，我阿爷成日带我去睇戏嘅，因为嗰阵时我阿爷退咗休啊。我爷校长嚟 嘅，喂，铜锣湾有间白罗好嘢嚟嘅，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 冇所谓我 唔系咯， 唔会嗰阵时冇嘅， 大个仔， 佢唔会带，好细啫嘛，嗰阵时点会带我睇啲 都可以睇噶。 咁我爷咧就好中意睇公寓场嘅，因为嗰阵时咧就叫公寓场五点半做嘅，系啦咁咯。我中意跟我爷睇戏噶， 睇咩嘢啊？ 睇咩戏啊？你最深 记得真系唔记得。 哦 okay、 你唔记得啲？哦，你就系想翻翻， 因为睇戏冇意思嘅，系跟阿爷出街个感觉。 啊！ 因为睇完 戏食嘢啊， 会咯就系、 是，我觉得系嗰啲嘢 实有好嘢食， 带我食 系啊， 两个人去实有好嘢食， 冇错， 即系起码整碟烧鹅饭你叹下， 系啊，我都记得我嗰阵时好中意食咧，有某个嘅软雪糕，就系、黄乜黄嘅软雪糕，咁点解我会有咁好嘅回忆咧？就嗰、阵时候咧，好惨噶，你知道我住到好远啦，我每一次我翻去出去学琴咧，我系要去到美孚新村，我好记得嘅，你就山长水远咧，搭成。 你 要佢 美孚新村真好远， 系好远 两 个钟， 我估两个钟， 起码两个钟。而家都唔系 冇其他钢琴老师啦咩？ 唔知道，因为嗰阵时候我家姐咧，佢就系揾呢一个钢琴老师，咁呢个钢琴老师教得好好，咁佢就揾佢揾同埋即系教埋我，就每一次都一定系咁样噶啦，去到坐两个钟头车，熬到出去啦，一定系喺呢个佐敦道。就會啤一支雪糕俾我食，食完之後嘅話咧，先至翻嚟。 哦， 好開心啊！ 好記得嘅，就嗰、 是、 種味道啦， 係啊， 嗰種感覺啦， 嗰、種天色啊、 顏色啦，冇、錯，係所有嘅嘢咧，我你永遠都記得的。 那個、 你講雪糕咧，你哋有冇食過火山雪糕啊？ 火山 雪 啲啊， 淋啲嘢淋嗰些 啊！ 哇，嗰時細個都好匪夷所思嘅， 係 啊，好食啊！ 知味 restaurant 啊嘛？ 唔係啊，我有間叫咩州啊？ 哇！佢有一间， 而家佢唔知道。即系费事代人嘅名字，不过虽然冇咗嘅嗰间嘢， 系 佢两个字咯，乜嘢州咁样咯， 系 咩州？ 埋州 好嘢喎，嗰间我中意啊， 长州、 欧州咁咯，佢有一个得意嘅雪糕，系点一点佢缝嘅声， 几开心，系啊，好好食噶， 你都食过啊？ 食过，佢系咪淋啲嘢上先嘅？ 系啊，淋啲嘢上去先， 淋啲电油上去， 系啊，一阵火酒味， 系啊，咁跟住先拎嚟俾你嘅，有粒车厘子嘅， 系。 系啦，啲僆仔一定系食粒车厘子，唔知点解，系咪？啱唔啱啊？等于我哋乳猪， 你咁开心， 你最开心食车厘子啊嘛！ 谂起个雪糕开心， 谂起 粒车厘子开心，会斩噶嘛？ 我中意鲜红色，黑掹掹嗰啲我唔中意。 有时佢唔够咧，佢会俾绿色你噶。 系啊，咦，绿色唔好食嘅，好假噶。 我原来你都食过 啦，有系啊，嗰时候边有嘢食啫？ 系啊，最开心噶啦， 系咯。 儿时嘅食物除咗呢个。 个雪糕之外，仲有一样我又系怀念嘅。 咩啊？ 虽然而家都有得食，钵仔糕啊。 即係 我買俾你食啊！ 沿街叫賣嗰啲 啊， 我咪話因為而家都有食咯。 你中意食豆嘅定係冇豆啊？ 有豆嘅， 有豆嘅、嗯， 紅 色 嗰只，紅 色 一定係紅色嗰只、 哦。 你咧？紅我唔中意食，我 唔中意食缽仔糕嘅， 唔中意。係、哦、我淨係中意 食大缽糕、 雪花糕。你中意食？係咪中意食雪花糕？ 你中意食咩糕？你中意食糕糕糕？ 舐得嘅糕我都中意。 我俾雪花糕你舐啊！ 我中意食红色嗰啲诶鸡翼啊鸡脚、嗯。 哇，超好味！嗰阵时定系喺呢个戏 院 门口 啦，有 个浸 饭仔啊嘛。 橙色嗰啲生肠 系 啦，总之都系嗰个系列颜色啦。 染色嗰只 系啊，后来禁咗啊，唔俾食。 因为有染色啊嘛。 系啊， 唔知点解嗰啲味系特别好味。 好味啊，又肾啊， 有嗰啲花椒八角味啊嘛。 一讲起食物，你好多嘢讲喎。 喂，苏家其实真系好开心。 系，同埋其实以前睇戏系好开心，因为门口会有一啲咧，有螺啊。 你 有冇食 螺？ 东风螺 有。 戏院门口有一种食物味噶，即系咩？ 有啊，系啊， 什粟米啊，又乌油鱼啊，又鹌鹑蛋啊，炒栗子、啊。 呢、 這 个时候有炒栗子咯。 乌油鱼好乜食啊？佢搞到个机度系咁，将一块三寸长嘅油鱼，佢搞到佢八寸 啊！ 哇，好开心， 好味。 跟住三寸搞到八寸，你系中意噶啦？ 中意噶，你唔中意啊？ 其实佢都系一条三寸嘅油鱼啫嘛。佢视觉上边一八寸，你即刻开心咗。 开心点解唔开心？我享受，享受八寸嘅时间，肯定多过三寸啦、啊。 佢掹长佢啫嘛，其实 慢慢行。 你真阿 Q 嚟嘅，你真系自欺欺人。 唔系，佢真系 其实都系嗰条鱿鱼， 系啊，薄系咯，系啊。 我唔中意食个硬骨骨嘅，我觉得嗰啲即系好难咬啊！即系、 哦、 你唔觉得咩？你唔觉得嘅咩？ 唔系噶，我觉得好香。 你都觉得 系啊？ 系啊， 佢薄晒啦嘛， 啊、 我的骨冇晒啦。 三寸变八寸， 是 真系啊！ 唔开心咩？我都 开 心， 开 心，开 心。最紧要你开心。 你咁我想你觉得佢只会大瞓咗，但其实佢冇啊，佢都系 咁。 咁 其实你系咪都系呢个原理掹到而家咁咧？ 系都系， 即系本来你系好似阿细龟咁啊，就 唔系，其实佢好似我咁啫，佢只系整硬扁， 自己唔小心夹咗落个机度， 三寸变八寸。诶，你嗰鱿鱼档 又搞啦， 硬扁嘅， 跟住掹长咗。 咦，咁即系其实我都可以咁啊？ 你试下， 迟咗啲，迟咗廿年， 冇所谓啊。我硬扁个人啫嘛，即系扁啲嘅嗰就可以长啲咯。 我 听 闻你以前试过掹脚机嘛，系嘛？ 唔系我，系另外一个女仔。嗯、 你知咩叫掹脚机啊？ 我知， 嗯， 我知，我听过。 喺个床尾 set 一个机，掹住你只脚， 系冇错， 掹长你。 佢可以搞噶。 我谂张床 满 长 咗， 你都未 满 张床长咗，你又 有人信喎？呢啲增高方法 点会冇啊？梗系有啦，佢真系买咗啊，同埋我 真系 系 佢 阿妈买嘅，佢阿妈买，但系佢冇瞓。 佢买 咗翻冇瞓，所以佢真系冇。 都冇高度。好啦，十二点钟啊，听你个风骚发言啦。咁啊，听听新闻同埋财经消息先。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嘅优越性。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视像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世纪疫情加速百年变局演进。世界充滿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古特雷斯呼籲國際社會不能再分裂，世界不能陷入新冷戰，中方對此亦深有同感。他說中方堅定反對任何製造分裂、鼓吹冷戰的言行，而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將繼續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12點。正午時分，本港氣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正午12點，強颱風蒲公英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東，大約100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兩日大致天晴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展翅个案经理要好似福尔摩斯咁样猜透学员嘅心意啊！ 问下咧，我觉得呢个 case 最特别嘅就系、是，其实你钓咗啲鱼攞嚟做咩嘅咧？系、 嗯嗯、 有啲人系钓嚟玩嘅啫嘛， 佢真系煮嘅， 佢真系煮嘅。 诶、嗯，咁你系咪介绍佢去读厨师有关工作？冇错，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个案经理 Win Sir 嘅展翅故事。 行政长官会在10月6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时光，假如可以倒流回到以前，我哋想去翻去几时呢？马老师头先就话咧，翻去 几时啊？ 我翻去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嘅年代，中学。因为点解咧？我觉得我回想咧，我觉得呢一三年咧，中学年代咧，我实在浪费咗。系啊，我唔系最叻，亦唔系最乖，亦唔系最曳。我觉得真系浪费咗呢段咁 唔系最乖，唔系最曳。 即係一隻暗春，一隻暗春，一隻。 但會唔會其實個喺嗰個時間都係比較混沌嘅咧？其實 因為你啱啱去一個新嘅環境啊嘛， 呢個唔出奇。 唔係，我都見到其他同學真係好開心，我覺得我真係浪費咗。 但你唔開心咩？ 我回想起冇佢哋 混沌，有時未必唔開心嘅噃。 係啊，咁啊係，但我因為冇試過啊嘛，所以我就好想翻返去。如果你俾我再揀一次咧，我會好主動， 反而唔係小學嗰陣。即是中學， 如果你呢一隻嘅話，就真係可以翻翻去之後，咁跟住你就可以改變嘅咯喎，係咪？即 係 好似未來戰士嗰啲咁 啊 嘛，係咪？ 我會再做好啲， 要殺佢啊嘛，等佢唔會出世啊嘛，即係嗰隻啊。 咁但係你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你覺得嗰陣時咧，自己係開唔開心嘅？除咗你有運動之外， 開心，但係未夠開心，即係嗰啲平淡嘅開心。 咁有乜所謂？即係浪費咗三年啫嘛，成世流流長。 你可能翻去仲混沌喎，而家 我都係咁話。講好啦，我就俾你翻到去。你会做啲咩？ 系啊， 我会投入去玩，更加即系 你觉得你冇玩到， 同埋我会真系去好好读书，因为我觉得你真系浪费晒，完全乜都冇， 其 实 你呢个讲法有啲似我哋一个街坊， 你系边个？ 即系我哋对上嗰个节目啦，神光啦， 系 阿 Kitty 啊， 神光街坊 系啦，神光街坊嘅 Kitty， 你听下佢点样讲，其实佢有啲似你佢所讲就 系咩？ 系啦， 抄你 浪费咗啊！佢觉得好似好多时浪费， 系啊，会噶，你听下。 如果时光倒流的话呢，我想翻翻去17岁的时候啦， back to 17 嘛。为什么呢？因为17岁呢就应该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而我想翻转头，其实应该呢年少轻狂一点。即起码去参加一下没有选美啊，参加一下那些什么歌唱比赛啊，那些不知什么选拔啊，这样。可能玩一下手，我就是那个女团来的嘛。但现在没有啦，现在30几岁了，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如果给我翻转头的话呢，我就应该去翻即最年轻，即刚刚红包待放的时候呢，就好那时应该把握多啲機會啊！我成條路都唔同啲啊！ 係咪同你有少少似咧？即係話佢 有 多嘢，早知當年我就做啲咩啦，參加啲咩啦，玩多啲啦咁樣。 哇！如果我當年撞到， 危險 喎， 17歲， 係啊，危險都17歲， 危險都17歲，係咪有套戲好似係講呢啲嘢啊？ 一年前60年代嗰啲， 唔知點解17歲就 係 17歲好危險啊！覺得 16就唔危險， 點解會17歲啊？ 因为系 仲争一年，你就乜嘢啦？你就成年啦。 哦、但佢觉得自己大人啦，嗬、 哦。佢觉得自己大人，冇错啦。咁你就好危险啦。 系真系危险。 不过系嘅，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有个 新聞度叫定係咩訪問咗一啲叫做年老嘅人啦，問下佢你一生最後悔咩？好、多嘢就可能佢係學業啦，啊點解唔用心讀書咧？ 係啊， 又或者點解嗰陣時放棄咗份工咧？點解唔去做睇多啲嘅世界咧？即係 你總有遺憾， 總有遺憾， 但係有遺憾先至精彩嘅，係咪啊？你唔系觉得有遗憾，你先至会精彩咩？ 冇错嘅， 系啊，你先识得珍惜啊嘛。但系过去咗啦，啲嘢已经。 想唔想睇到个街坊啊？ 梗系要啦，我好想阿小陈喺出边啊。 小陈 系 嘛？ 小陈， 小陈， 小陈，唔该。 我系小陈啊。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咧，有两个时间我想翻去嘅。第一个咧，我就希望喺温拿乐队成立之前，我翻咗去先。我可以取代谭咏麟入咗去。咁樂壇就唔會有校長呢個人啦，咁我就變咗校長啦。如果第二個我想時光倒流嘅，就係可以喺我入行嘅時候，我揀選咗入香港電台先。啊，唔係喎，我係小陳喎。咁呢個壓咗佢先冇嘢啦。 最后佢就讲到呢度就完咗啦。佢记起自己 讲错，记 起自己唔系梁荣忠，系啊小陈，所以就冇错。 所以其实我谂即系好难讲嘅，嗬？你即系所以嗱，真系噶，你一定要定咗，即系究竟我能唔能够翻到去有权可以将嗰样嘢咧再洗牌嚟过？如果你话即系纯粹只系翻翻去嘅，就系我一定会系去我自己觉得真即系真系最 fit 啊，最芳麻诶芳华正茂啊，又或者就系我自己最开。开心嘅年代咯，系咪？ 边个年代你最开心？ 我其实最开心嘅年代咧，喺二零零唔知你二零零几，应该系啱啱喺二零零零嘅时候。咁之后嘅话咧，我因为嗰个时候咧，我就系喺某一间嘅电台啦，做嘢咧就样样嘢事业系好顺利嘅。同埋就系嗰阵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而家我睇翻嗰啲相咧，哇！我有初戀嘅感覺，我睇翻嗰陣時啲相，我都覺得哇，真係幾 OK 嘅嗰陣時間。 自信啊嘛，你 因為有自信，來自自信之外咧，我嗰陣時係 keep 得自己好 fit， 因為基本上我每一日都去 做運動， 做運動做成四五個鐘。 哇！ 一做完節目之後咧，我就去 gym 啦。咁有陣時間係好 fit 啦，不論你話係身形啊，又或者係就你嘅身體啊。咁嗰段時間我就仲覺得自己好carefree 嘅，我就係嗰段時間咯。去用我自己的假期去印度那段時間，係啦， 去服務啲病人。 我中意做乜就做乜，嗰陣時候我中意做乜就做乜。我覺得我冇乜太大嘅 心理包袱， 又冇負擔，又冇壓力。 所以今日咧，其實呢個主題咧，最主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今日咧仍然有呢一個能力，可以去做一啲自己想做。當然係唔係傷害人嘅啦， 梗係啦， 把握當下，係 啦，係自己能夠令自己開心嘅事情。要放弃，千祈唔好放弃，打开呢个机会。 饮杯， 又饮水啊嘛，我见 开嘢，开支嘢嚟啊！ 好，你一齐嚟。今天不营业，胡鸿钧。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没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是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极战报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in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是我把钟声粉线乱看八卦，注视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冲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我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随下衬衣悠闲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数字当幼稚的超人乱世。 今天不營業，聽緊風騷翻嚟啦。咁所有咧講到咧，回到以前嘅話咧，有啲人都講噶啦。哇！如果知啊，以前係嗰啲股票市場係咁樣啊，哇！我一定咁樣買啦，咁樣買啦。即係我知道，以前啲樓價會咁樣升，我一定咁啊。即係好多呢啲方面啦， 冇得咁講， 冇得咁講。不過咧，就聽下投資方面咧。我哋个吓街坊阿 O 点讲啦，即系如果系回到以前，佢就会点咧？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咧，我阿 O 梗系想去翻咧腾讯仲系低位嘅时间啦，几低未拆细嘅时候有就好啦，一路揸揸到依家，我应该咧唔止系百万富翁噶，仲系千万富翁啊！ 好多咧投資嗰啲人， 你都有機會㗎，其實千萬富翁 啊！咪咯，你依家開始都有機會 啦，係啦， 咁都 係 攞嚟講下啫，係啦， 冇錯， 冇錯啦。 你得嘅俾心機，你得嘅， 俾心機嚇， 睇你個樣， 會有呢一日。好啦， 錢佬， 咁啊做咗人哋父母嘅又會點樣咧？咁我哋 Ada 媽媽啦， 應該好唔同啦， 好唔同啦，佢睇法就唔係淨係自己啦， 係一定係同個仔同埋同個老公有關。 聽下先， 好。 如果可以翻翻轉頭時光倒流咧，我一定想翻翻去我仔出世嗰一年啊！即系好多媽媽都係咁嘅，即係好錫小朋友咧。有陣時佢一出世，你反而唔捨得佢離開咗自己個肚。咁咧，我而家幾翻翻起嗰個感受，其實真係好開心嘅。咁與此嘅同時，點解都想翻翻去即係佢細個嘅時候咧？因為咧，我而家發覺咧，有啲嘢咧，可能我早啲知道。咁樣去教佢咧，比起而家我先知咧，係可能遲咗少少嘅。咁因為我仔本身有特殊學習需要啦，佢係一個 SEN 學生，咁變咗佢學嘢咧係比起一般嘅小朋友咧，有機會某啲嘢係慢啲嘅。咁但係如果我早啲可以開始，我知道點樣同佢相處啊，或者點樣去教佢咧，佢可能而家嘅進步會更加大咯。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喺度諗啊，如果我時光倒流去翻即係個仔細個時候咧，我一定會有一啲嘢嘅方法。向會唔同咗咯。 其實我覺得佢兩夫婦都好叻噶啦。 我唔贊成啊，我覺得佢個細路仔好優秀。 我咪話咯，已經好叻。 唔贊成啦，已經好好啦。就算好唔好，呢個都係一個過程咯， 係 咪啊？最緊要即係大家即係齊齊整整健康同埋開心啫。 冇錯啦，好啦，由小白變大白嚇，大元浩， 大白白， 大白白， 死白白， 佢又點咧？ 呀，大元浩啊！如果時光可以倒流的話呢，我就未必想改變自己了，因為我覺得現在都挺好啊，是不是活在當下又快快樂樂。不過呢，時光可以倒流，我希望呢可以看回很多以前的故事，例如是很多不同的戰役啊，又或者很多英雄人物誕生的時候啊，親眼看到他們那種威風的話呢，那我今天回來電台呢多話講了，親眼看到的東西現在講出來是不是勁好多呢？ 梗系啦，我见过 Steve Jobs 啊 ，Steve Jobs， 梗唔系啦，你见过但你唔记得啊嘛， 系咯，系啊，又冇同你握手， 系啊，你讲出嚟人哋信唔信先得噶嘛， 好 用 噶， 系啊，冇错咯。 其实另外有时咧，你会讲紧话即系时间呢一样嘢咧，你哋有冇去感觉到嘅就系咧，而家开始年纪大，时间过得好快啊， 好快，好快， 你知唔知系物理能 够快到不堪？ 吓，你哋会觉得点解啊？我哋以前细个冇咁容易觉得佢 系啊， 咁样一个礼拜噶啦，哇，咁样一个月 七个字仲未落堂， 系啊，我已经瞓醒咯，点解仲未打钟嘅？ 我同意阿蔡澜先生所讲，因为你觉得快活咯，你个人觉得开心就会时间过得好快， 嗯， 系啦，反而如果你觉得唔开心啊、闷啊，你就觉得好慢嘅时候， 好快噶 嗱，其实咧原来有得解释嘅，咁啊仲要咧，甚至乎喺物理学嘅角度里面可以解释，或者系你嘅生理学嘅角度可以解释。点解我哋会感觉到时间呢？其实大家有冇谂过呢样嘢？ 系同心情有关， 同大脑嘅一种刺激有关，系啦。例如咧，你见到天色会黑啦，你觉得乜嘢？一日将尽啦，系嘛？一日已经过去咗啦。又或者佢就你感到就亲戚嘅朋友，佢嘅小朋友大个，你觉得点样？ 時間又過咗， 冇錯啦，嗰幾年啊，呢、這個對於你嚟講嘅話咧，係一種刺激嚟嘅，令我哋能夠感知到嘅就係時間嘅流動啦，即係以年計啊，以日計啦，係咪？簡單嚟講嘅話咧，係有別於我哋規律嘅一啲嘅固定嘅真實時間，即係可能而家就係12:26，咁每個人咧其實有自己嘅心理時間，心理時間係個個都唔同嘅，咁隨住你嘅年紀漸長咧，你嘅大腦神經係越嚟越慢啊，我哋嘅神經係退化嘅，所以感知時間嗰個速度就會減慢啦，咁就會覺得時間咧係變快，時間係冇停噶嘛，即係其實個時間係冇變噶嘛，但係我哋退化咗嘛，我哋慢咗嘛，所以你咪會覺得啲嘢快咗啦。所以咧年輕嘅時候嗰，你會容易感覺到一日嘅過去，但係年紀越嚟越大咧，可能你要過幾日你先至能夠驚覺，呢一個星期咧已經結束啦，你就會有一種就時間會唔會覺得太快咧？係咁嚟嘅， 好高深， 係啊， 好高深啊！好快又到12:27啦， 又要做片段人间， 好快又片段人间， 跟住又一日啦。 理性与任性之间，12:30后片段人间。 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何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与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燃提，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时间。在你世界太短暂，能承认有过你没法区分，是事实没法推翻。你是或是有感觉到曲终人散，遥远过去都只不过人间聚散，和你暂。 12:29，听呢个风吹范啊，酷热天气警告声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1%嘅，我哋听咧12:30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经修订后的7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是397.7，创出新高。8月指数按月微跌0.15%至397.1，但连续两个月数据都高过2019年5月创下的历史高位396.9。八月指數按年升幅加快至3.95%，頭8個月樓價累計升4.53%。 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0.2%，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幅1.19%，两者今年以来分别累计升4.55%同埋4.34%。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政府正草拟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预计草案提交下届立法会审议时，过程不会顺风顺水。另外，政府需要加强退休保障工作，应该研究取消强积金对冲后如何配合公共年金计划，包括是否将强积金自动甚至强制转为年金。罗志光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话：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涉及劳资利益及修改多条法例，议题的争议在于商界和劳工界的利益差异，涉及雇员权益和雇主可能要负担的压力，因此预计审议过程需要处理当中矛盾和争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香港营商环境报告，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相关报告是配合中央行动声讨美国，而财政司司长亦有责任主动作澄清。对于陈茂波在此时发表报告是否与竞选下任特首有关，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认为是想得太多，他自己亦不会猜测，亦不认为陈茂波是为了争取表现。叶刘淑仪认为最重要是能够解决本港实际问题，他又引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能够破解深层次问题才可以显示能力。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1点，升352点，成交金额7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4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元，升8.4；盈富基金25.2，升3.8。美团253.8升5.4，阿里巴巴150.4升8.5，药明生物125.9升4元，融创中国15.22升2.26，友邦保险86.5跌3毫，中国平安55.2升1.257，中海油8.69升2.1，招商银行60.75升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1.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1，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30110点，跌129点。港金现价报162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81美元，卖出1750.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香港作为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城市，正面临人口老化带来的经济考验，所以社会有需要加强对退休规划的认识，让市民可以享受一下丰盛积极的退休生活。 好的退休方案呢，应该具备三个特色，分别是快、稳、长。什么意思？ 想知道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灵活城市资讯站。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拥抱爱。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会发生在每一个家庭里面的故事。常言道，血浓于水，一家人应该是无分彼此，相亲相爱。每一个仔女在父母的眼中都是一视同仁，无分大小。至少每一对的父母都一定会觉得自己是没有对过分的一些仔女特别的偏爱，做到公平，希望可以公平地对待，似乎又是天经地义的事。尽管所有的父母都会认为自己做得到，但是做仔女的又未必能够感受得到他们的苦心，总是会觉得家中的 favorite child 一定不是自己。我成长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爸爸以前是一个厨师，靠炒锅仔养大我们一家四口。妈妈来自一个中产家庭，排除万难才可以跟爸爸结婚。我知道爸爸对于妈妈为了爱她而作出的牺牲是铭记于心的，以致能够对她千依百顺，近乎是盲目的服从。亦都在我长大之后对于爸爸有意见的地方。小时候对于父母的偏爱，更大程度是出现在大时大节的食物分配上面。 爸爸，我要吃鸡髀。 哎呀呀，妹头啊，妹头，哎，你你摆低摆低，鸡髀留俾哥哥。嚟，你吃鸡胸，大大块嚟，呢个呢个呢个。 我唔要鸡胸，我要食鸡髀啊！ 哎呀，妹头听话啦，哥哥咩啊，男仔啊，食鸡髀先系强壮啊，有力噶嘛。鸡胸好食啊，嗱，加啲姜油啊，好味噶。嚟嚟嚟嚟嚟。 我唔要，我要食鸡髀。点解男仔就可以食鸡髀，我就唔可以？点解女仔要听话，男仔就可以大晒？ 一系就食。一系就唔食，冇得问点解，我话系就系。 喺嗰晚，我唔单止冇食到鸡胸，我连饭都冇食，作为对父母嘅无声抗议。讽刺嘅系，两位哥哥同埋细佬并冇因为我嘅抗议而表示支持，反而觉得系我咎由自取。尽管心里面有根刺，但是生活仍然要继续。我依然喜欢听到爸爸妈妈在深夜的时候，他们能够闲话家常的对话。三兄姊妹就会当作好像安眠曲那样的背景音乐，一觉睡到大天光，跟着大家翻工的翻工，翻学的翻学，一年又一年，我们就是这样长大了。读小学，入中学， 考入大学，出嚟做嘢，又一个一个咁样离开父母，开始自己嘅生活。 喂，咩事啊，爸？你问我咩事啊？ 啊，老豆咩事啊？快啲讲啊！ 阿爸，你冇乜事啊嘛？喂，系咪阿妈有唔妥啊？ 咩话？点解会咁噶？你嘅系边间医院啊？我即刻过嚟啊！ 我尽快赶过嚟啊！你有冇打俾大佬吴家姐啊？ 喂，老豆啊，我开紧会行唔开啊！嗱，咁我打电话叫阿妹过嚟陪你，好冇？ 阿爸，点解会咁噶？ 唉，我都唔知啊！今朝咧，佢起身话有啲头痛。我原本要佢屋企唞下，我落去买啲点心翻嚟俾佢食。啊，点知唞咗一阵，佢话冇事咯，咁咪一齐去饮茶咯。唉，点知一落楼咧，就成个冬瓜咁碌落去。 嗯， 好彩我扯住佢咋，但系佢咁重咪拉埋我跌落去咯。 哎呀， 跟住有啲途人见到就帮我哋打999。咁咪送咗我哋嚟医院咯。 阿爸，你知佢唔妥啊，就唔好同佢一齐去饮茶啦。你冇事啊嘛？ 冇，皮外伤啫嘛。 咁阿妈咧，佢点啊？医生点讲啊？ 医生话佢轻微中风， 啊、 等报告出咗咧，先知道佢嘅情况有几严重、啊。 中风？ 系啊。 阿爸，如果万一……阿妈有咩事，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仲有啊，你有咩打算啊？ 大佬啊，我系妹头啊，你冇搞错啊？你寻日唔去医院？ 喂，小姐啊，寻日我同总公司开大会啊，唔开啊，我会第一时间打俾你阿嫂，叫佢赶去医院陪阿爸噶啦。我点知佢个云仔又话考试，所以咪行唔开咯。阿爸又话你赶紧去，叫我唔使去，又唔使担心。喂，我以为小事，即系先冇赶嚟咋。你依家又打嚟闹我，喂，咁你想我点啊？而家你点啊？ 阿爸下昼可以出院啊，阿妈就要住院啊，要抵住观察等报告咯。 啊，得啦，咁我叫阿妹去接阿爸出院啦，等佢嚟我哋屋企住两日啦。 你系至好讲啊！你知啦，阿爸最锡系你嘛，最有本事嗰个又系你，唔系你照顾佢啊，仲有边个照顾佢啊？ 喂，你咁讲，阿爸你冇份嘅。 我唔系咁嘅意思，讲到话阿爸阿妈最锡嘅，除咗你啊，仲有细佬添。由出事到而家，佢鬼影都冇只啊，电话都冇个。系咧，你作为大佬，你点睇啊？ 老爷啊，有咩咧？你吩咐 Maria 做得噶啦。嗱，你想食啲咩咧？你叫佢去买，唔使客气噶。哎呀，我每一日咧都做司机车啊 ，Kelvin 咧翻学放学又要去啲兴趣班，哎呀忙到死啦已经。我冇乜时间陪你噶，你千祈唔好介意吓。 哎呀，家嫂千祈唔好咁讲啊，打搅你哋我真系唔系几好意思。系咧，我瞓咗你工人嗰张床，佢瞓边啊？是啊，我又不是好识讲英文，我 不 知道跟他讲嘢吓。 他暂时瞓厅得噶啦，唔方便都是三两日啫嘛，冇问题噶。老爷你唔使介意噶，而家香港嗰啲楼你知啦，都豆润咁细噶啫嘛。你唔好嫌屈质就得噶啦。诶，又唔系住过世系嘛？ 我都同阿宏讲唔方便咧，唔好招呼我啦。但系佢又话呢度去医院啊好啲近啲咁样，咁真系唔好意思啦，麻烦晒吓。 麻烦都系几日啫嘛，我哋结咗婚之后啊，我都冇乜照顾过你哋两个老人家，生咗个 Kelvin 之后更加冇时间啦。你哋两个都冇怪我，今次咧咪就系当报答老爷你嘅好机会咯。 好机会系咩意思啊？其实咧，你奶奶仲喺医院啊。 我讲嘢真系讲多错多噶，老爷，我由细到大咧喺英国嗰度长大，中文咧真系，唔咸唔淡，成日讲错嘢啊，即系有嗰句讲嗰句嘅就吓老爷啊，得罪咗人， 明 啊，真系唔知噶。 有嗰句讲嗰句好嘅，唔紧要啦，一家人 有咩唔好摆心吓，冇、啊、问题啦，冇、啊、问题啦吓。 啊系啊，阿宏咧都成日讲咧话你哋咧明白事理啦，咁我哋做仔女啊新抱嘅都唔会难做嘅，所以我先至应承接你过嚟住几日啫嘛。你放心啦吓、啊，即系你几时要翻屋企落，你啊即刻同我讲，我第一时间就送你走吓。 哇，个女人冇嘢啊嘛，同阿爸讲啲咁嘅嘢嘅，喂，大佬唔话佢嘅。 系啊，佢够胆出声至得噶，成个老婆奴咁样，你指意佢出声啊？我等阿爸难受咋。 咁依家阿爸去边度住好啊？ 可你问我，我问边个啊？我咩环境你咪唔知咯。 喂，你唔系想叫阿爸嚟我度住嘛？ 阿爸咁锡你，你系咪咁冇义气先？ 唉，好，又睇佢顶得几耐咯。阿爸随便坐啊，撑咗五层楼梯，哇！你顶唔顶得顺噶？嗱，我斟杯水俾你饮下。 好，好啊，唔该唔该。 死啦，冇水添，得翻汽水。一系啤酒啱唔啱，阿爸吓？ 汽水啦，汽水啦，细佬啊，你唔好饮埋咁多啲生冷嘢啦，对气管唔好噶。你记唔记得啊？你细个嗰阵一饮冻嘢就咳。阿妈咧仲要成日煲嗰啲咩鳄鱼汤俾你饮啊！你而家大个仔啦，阿妈身体又有事，你咧就好好照顾自己，唔好令我哋担心，知唔知啊？ 得啦，阿爸，今朝去探阿妈到依家都冇嘢落肚，不如我煮啲嘢你食啦，好唔好啊？ 系咩？你识煮咩？我养到你咁大都未试过喎，咁啊，你煮咩俾我食啊？ 即食面啊！ 哎呀，你日日就食啲咁嘅嘢啊！ 死啦，冇晒即食面添。阿爸，不如我同你落街食啦，好唔好啊？ 唉，细佬，你唔读大学追求梦想，夹 band 啊夹咗咁多年，你过埋啲咁嘅生活，你睇下你日日食啲咁嘢啊！咁你之前拍拖嗰个叫咩微微，佢唔煮嘢你食嘅咩？ 分咗手啦，分咗手啦！你知我哋呢啲 band 仔诶，边有女仔顶得顺噶？阿爸，我有分数噶啦。 唉，真系。 或者你觉得我冇出息啦，但系我开心、啊。嗱，不如咁啦，你去家姐度住啦，我帮你打俾佢啊。 啊，是但啦，是但啦。 诶、hey, ，阿爸，你坐床都得噶啦。 哦，啊，妹头啊， 吓 呢度几多钱租啊？ 哦，要成6000多元噶，啊方便翻工啊嘛，冇办法啦。嗱，阿爸，你瞓床，我瞓地下。我每日咧就7:00就出门口噶啦。咁你探完阿妈，咁你翻嚟休息一下咯。咁或者等我收工之后，我翻嚟同你出去食饭又得，我买饭盒翻嚟又得。 妹头， 系系系， 唔好啦，我心领啦。我算啦，我翻打姑岭住啦，算啦。 唔得，得你一个人静英英，我点放心啊？你住到咁远，你万一有咩事，你叫我点算啊？ 你其实一个人住，你唔寂寞嘅咩？ 我又唔似阿妈咁好彩，遇到个好似阿爸你咁好嘅男人。阿爸，我以前就唔听你话，搞到而家咁。其实咧，我想讲俾你听好耐噶啦。你本来有个外孙女嘅， 知啦知啦，唔好讲啦。你阿妈同我讲过，你失踪咗成年，我哋都好担心，但系我哋又唔敢问。 你有冇怪我？ 傻女嚟嘅，有冇怪？有乜嘢同我商量添啊？知唔知啊？你我女嚟噶嘛，血浓于水，有乜嘢紧要得过一家人要支持大家，系咪先？ 阿爸。 嗱，所以话咧，阿奶奶中风咧系一个好机会，我冇讲错啦。 喂，你讲少句多帮忙啦吓，快啲入厨房睇下有咩帮手啦， okay, 去啦， okay, okay, okay. 大佬，唔系话阿嫂啦，唉，连家 姐都翻咗嚟啊？ 系啊，阿爸我都有份噶嘛。 喂，两只嘢饭都未开，使唔使讲有骨落地啊？ 有咩留翻拜山先讲啦。 喂， 吓、啊？ 哎呀，做咩啊？哇！突然之间三个咁齐心嘅， 嗱，大佬 啊， 细佬， 嗯， 阿嫂，我有件事咧想同大家讲嘅、嗯，我咧 想搬翻嚟同阿爸一齐住啊！以后咧可以好好地照顾佢哋。嗱，细个嗰阵时候嘅咧，佢又锡晒你哋啦。而家咧就到我霸住佢哋啦。嗱，讲真啊，你哋唔好同我争啊！ 哎、妹头， 阿爸， 哎，翻晒嚟啦，翻晒嚟啦， 解决晒啦，好啦，好啦。 好，今日咁开心，大家一齐饮杯。 哎，饮杯， 饮杯。 从六岁到八十也不更改，任我飞天空海阔，前望将来，寒或暖，有笑容可一可再。遥远，只身参与漫长竞赛，回家这路线，快乐步径四边覆盖，越行越远。 拥抱爱，好嘢！多谢 Ada， 多谢 Autumn 吓，咁啊， 好有 咗呢个好有温情嘅故事。 系、 嗯、 啊， 其实 好耐冇出呢啲剧， 我 我 怀念嗰阵时翻去小学都系因为有一样嘢就系可以成家人食饭。你唔会发觉随住年月过去咧，就算大家都仲喺世上啦吓，但系都会分开几个家庭，因为啲仔女开始搬出去。 系啊，同埋、啊啊、其实你谂下，你嘅对上所有嘅兄弟姊妹，大家集齐喺屋企同爸爸妈妈一齐食饭，系几时啊？ 好开心！ 我已经系好多年前啦， 我已经冇可能，我爸爸走咗啦嘛， 冇错啦，系咪啊？ 冇可能噶啦， 系啊！我仲记得嗰阵时候咧，系影过一张咁嘅大合照咯，同埋我屋企咧更加难，点解咧？因为咧系永远。英國有一大扎，跟住就香港有一大扎、 嗯。 有時嘅就好，你喺英國讀完書翻咗嚟之後，咁跟住咧又，總之你永遠都唔會 好難集齊集中曬。 係、 嗯、 啊、 嗯， 所以你例如嗰陣時咧，有個故事咧，佢曾經播過咧，就係一家人嘅嗰啲叫咩全家福嘅相咧，係、 嗯、 個爸爸好孤單地將、 啊。 几个 好难受啊！ 家庭成员咧摆埋一齐、 嗯， 就当系一张全家福。 冇错，跟住佢就系将佢啲相摆埋一齐嘛。跟住阿爸爸企喺后边嗰度，揽住一扎 相， 系、 嗯、 啦，佢、 嗯、 就写住嗰张相叫做全家福。 因 为 已经冇机会再 影 大家 一齐 影， 所以有机会真系影张全家福都。 我使唔使同你影张啊？咁样 都要噶啦， 都要唔要啊？ 系啊， 都好啊。 我哋三个都可以影一张全家福噶， 系 咩、 啊？ 系咪先？ 好啊， 福禄寿啊嘛。你会做边个啊？ 福禄寿三， 你拣先咯。我最做个最高高瘦瘦系乜嘢？ 高高瘦瘦应该系六。 六啊六咯， 系咪六啊？系啊，瘦就应该系最细粒同埋最矮嘅，我应该系做瘦，系啦， okay, 我就系瘦头咯，你阿福咯，系啊， 我哋 应该系啦， 养养 心心， 可以啊。 所以希望大家咧， 今年新年啦，我哋 摆好啊，整 拜年拜年相， 中年神， 好唔好？ 可以啊， 俾边个做财神啊？不如李思康做财神啦，好唔好？派美金咧，佢个样咁外国，系咪？派美金 都可以 正 喎、 啊。咁啊 ，Otten 做咩 ？Otten 舞狮啊，一系 Otten 都可以得，系啊，又或者系舞狮前边嗰只咧， 系 啊， 或者 系嗰个 泼扇嗰个佛佛啦， 系啊，又可以。 好啦，诶，又一日，今日嘅时间差唔多， 嗯，好正。 听日三点，听日十点， 你听日调咗去三点。 你饮醉咗， 听日星期三。 哦 ，OK， 再见啦，拜拜。 我又饮醉，拜拜。The Florida Keys. There's a place called Kokomo. That's where you wanna go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Bodies in the sand. Tropical drink melting in your hand. We'll be falling in love to the rainOf a steel drum band down in Kokomo. Aruba, Jamaica, ooh, I wanna take it to Bermuda, Bahama, come on, pretty mama, Key Largo, Montego, baby, why don't we go down to Kokomo? We can play it fast and then we'll take it slow. That's where we wanna go. We gotta go Kokomo.Our chemistry. By and by we'll defy a little bit of gravity. Afternoon delight, cocktails and moonlit nights. That dreamy look in your eye gave me a tropical contact.Here we go.